拒絕評論政府研究更改部分財政計劃的報導，只是說政府的立場沒有改變。天气方面，受到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此外，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另一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桑卡。在下午四点，桑卡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同星期三天气较凉，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87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101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1点，升3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9.2，升3蚊；美团149蚊，升3蚊；阿里巴巴73.25，升5毫；港交所246.6，跌11.8；药明生物51.15，升4.05；盈富基金17.23，系升1.7；恒生中国企业57蚊，升7毫；友邦保险67.85，升1.2。汇丰控股40.55，升1.8；招商银行30.65，系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5，瑞士法郎7.841，欧元4.941，加元5.693，新西兰元4.42，欧元7.657。每百日元对港元5.3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0点，系升853点。港金报15550蚊，系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5美元，卖出16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磡道去龙翔道方向，近智联政院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上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见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咧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兆安苑；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珠海学院一段慢车，而家排到黄金海岸商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一段车多繁忙，而家去到锦泰路同埋上村公园。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仍然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断车隧道出口去机场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59，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6:1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再写 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康文署再推措施进一步打击炒场，立法会议员郑永信： 今次这个措施未是最完善的方法，因为政府都未有想法真正打击拿炒场做生意的人士。 听众黄生： 加辣会影响市民去 book 场，康文署只是做他想的事，但是他没有在市民的角度去想。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你做科技或做创科，其实你都要想下人的角度，怎样可以帮到个社会，帮到人，你的科技才会进步。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晏昼咧五点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自由风，自由风嘅李立峰你好， 你好 吓。而家温度咧就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就系59%嘅。嗱，不如我哋先讲讲咧，就系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病啊喺香港嘅情况啦。咁根据咧卫生防护中心最新嘅公布啦，咁过去24小时咧系新增咗咧4770。中嘅个案嘅4770中嘅阳性嘅个案嘅，咁当中咧就有另外亦都有新增咧336宗咧检测阳性嘅输入个案啦。嗱，咁呢个就系最新嘅数字啦。咁不过咧，我谂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注啊，就系、是、我哋一啲嘅即系社交距离嘅措施咧，几时可以再进一步放宽？啊，寻日啦就系食卫局嘅副局长啦，李夏欣啦，佢就公布咗喺下个星期四，即系20号起咧，就会再进一步咧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咁主要咧就系针对喺啲即系餐饮处所啊、酒吧、酒馆啊、夜店啊、夜总会啊、戏院啊、博物馆啊，同埋喺会址啊、酒店啊、宾馆咧举行会议同埋活动嘅时候咧，佢系可以做翻一啲现场表演啦。不过表演者咧就要每7日咧接受两次嘅核酸检测，表演同彩排嘅当日咧都要做快测，同埋咧要尽量戴口罩，同埋同观众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 此外咧，跳舞嘅人士如果佢唔系表演者咧，就要戴口罩嘅。啊，另外一个咧，可能即系大家另一个关注就系关于限聚令嘅问题。嗱，因为寻日咧啊，李夏欣嘅说法咧，佢都仲系用一个积极考虑呢个字眼咧去形容嘅。咁但系喺今朝早咧嘅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咧，听下卢颂茂局长咧嘅语气咧，佢就话系当局决定修例，将限聚令由四人改为十二人，要不过就要经过法律程序处理。 系啊，咁我谂其实都已经之前或一直都有啲即系坊间好多唔同嘅声音啦，甚至喺立法会入边可能亦都有议员提出过啦。咁其实当你嗰、那个即系食饭嗰个规矩，其实系可以即系放宽到十二人嘅时候咧，咁似乎点解即系你喺食饭嘅时候，你大家除晒口罩十二人就得，反而喺街戴晒口罩咁啊，即系唔可以十二个咧？咁似乎系好难解释嘅，即系亦都有啲议员提出过呢啲，即系话喂，其实你冇得向市民解释嘅咁样。咁我諗似乎而家係開始，甚至政府即係如果聽阿盧寵茂個即係語氣啦，似乎大家都好似應該其實已經有咗個共識，其實都應該要令佢一致噶啦，即係起碼要即係 consistent 翻你嘅嘢。食飯十二人，你出邊咪至少都十二人啦，係咪？冇理由咁緊啦。咁但係就似乎就即係用阿盧局長嘅講法，就始終有啲程序嘅問題，就希望要即係大家合作就可以盡快可以放寬到咁啊。 嗯，其實呢個亦都係喺席間咧有一啲嘅議員嘅質疑嘅，即係佢哋都話食肆就十二個人一台，但限聚令維持四人就好難咧向市民解説質疑咧點解存在呢個落差。咁啊，盧局長就話即係會係決定修例啦。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剛才我們一開始所提及的就是酒吧這些地方可以做一個現場表演，究竟會對業界的影響有多大呢？不過值得留意，李立峰，就是他們的個營業時間是沒有放寬到的，酒吧和酒館的營業時間都是去到凌晨兩點而 已。 其實凌晨又似乎係啲酒吧業界嘅一個即係黃金嘅時間，佢哋都有好強嘅訴求咧，希望延長。 係啊，咁其實我記得幾個禮拜之前我喺度做節目，我哋嗰日都講個疫情放寬，都講過呢點嘅，即係其實係首先就係對可能對酒吧嚟講嗰個生意，其實你去到真係就算兩點之後嘅時間，如果俾到佢開，可能都重要啦。咁第二就係其實去翻個即係防疫嘅即係。個幫助嘅作用有幾大，咁其實你真係去到三更半夜，其實你如果喺啲更加高峰嘅時間，你可以俾佢開嘅，咁係咪真係即係咁夜就唔開得咧？咁同埋嚟緊十一月會有世界盃啦，咁變咗就係傳統嚟講，可能好多即係足球迷啦，有啲都會即係中意落酒吧，即係半夜睇直播啊咁。咁今年嘅世界盃喺多哈，咁可能其實係即係我嘅理解就係，如果係有一啲嘅場次啦，尤其打到比較後嘅時候，咩十六強啊、八強嘅時候，有呢個場次其實講半夜三點鐘，即係香港時間啊，可能講緊半夜兩三點先開波。咁即係話其實如果係用而家嘅即係個時間嘅限制嘅話咧，咁可能即係酒吧嚟講就未必能夠做到嗰啲嘅生意咯。即係我諗，凡係每一次嘅世界盃或者譬如歐洲國家杯都好啦，即係通常都係講緊對酒吧嚟講，可能都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即係做生意嘅機會嚟嘅。咁如果而家嗰個嘅營業時間唔去調整嘅話咧，咁可能對酒吧嚟講就真係喪失咗呢個機會啦。 我睇翻即係我哋即係香港嘅開波時間啦，就即係由夜晚九點深夜十二點到去凌晨嘅深夜嘅三點鐘咧都有。咁即係話，如果你睇十二點嗰場波咧，其實都有啲問問地喎。 嗱，同埋咧，即係我係球迷嚟㗎，所以個可以講多兩句。因為頭先講譬如係九點、十二點同埋半夜三點啦。如果係真係打到去後面比較重要嘅賽事咧，其實會係十二點同三點嘅，即係嗰個最早嗰場咧，其實係啲分組賽，佢一日打三場嘅時候，佢先會有最早嗰場嘅。去到重要賽事，其實就即係十二點同三點。咁同埋去到啲重要賽事咧，你十二點正正常常打兩個鐘，你勉強夠嘅。咁第一去到啲十六強、八強，一打加時咧。咁就好尷尬啦，即係我去到喂下半場完啦，去加時，但我要走啦，我要散鋪啦，咁就好尷尬嘅嚇，因為通常嚟講，你12點開波，如果90分鐘真係踢得完嘅，真係分到勝負，咪去到2點左右咯。咁但係如果一旦一進入加時射埋12碼咧，就搞到接近3點噶啦分鐘，咁就會。 就會唔單止睇唔曬，而係真係對啲球迷、對啲酒吧都好尷尬咯。即係我點喺1:09嘅時候趕人走啫，係咪？大家睇到興合合嘅時候，咁就即係會有啲奇怪嘅會。 嗯，所以咧，酒吧業界啊，對於今次即係世界盃啊，會唔會都因為個營業時間考慮咧，可能選擇未必喺個酒吧度即係再係開住個電視播世界盃咧嚇？咁另一方面啦，就係尋日所公布嘅放寬措施，就係俾做翻一啲嘅現場表演啦。對於佢哋嚟講啊，個經營又會唔會有所改善咧？嗱，1872311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啊，不妨咧都打電話落嚟，即係傾一傾嚇。特別就係即係跟住嚟緊嘅世界盃啊，咁你哋會選擇喺邊度睇波咧？1872311嗱，電話旁邊我哋不如請嚟香港酒吧業協會嘅理事啊，陳慶啊，陳慶你好， 你好。 系 ，hello， 你好。 陈庆牛，可唔可以先讲讲啦？吓，寻日咧政府个放宽措施就俾翻一啲现场表演啦。对于你哋业界嚟讲，你哋觉得个帮助有几大啊？ 帮助系有嘅，系起码都保守估计会有1-2%嘅生意额增长咁样嘅。 1-2%，其实都好似个增幅唔算太大，系咪啊？ 好大噶啦，对于我哋嚟讲都算系，系啊。 对于你哋嚟讲， 呢个如果个生意系基本支出扣除之后嘅纯利，就系1-2%就争真系争好远噶啦。 系， 咁但系嗰啲表演者咧都要符合一定嘅条件啦，譬如就系每7日要做2次嘅核酸测试啦，咁啊跟住表演同埋彩排当日又要做快测啦，跟住又要戴口罩啦，咁同埋要同啲观众系保持一啲嘅距离啦，咁样，咁呢个会唔会对于啲表演者都带嚟一啲嘅不便咧？吓， 呢个就唔会噶啦，应该，因为佢哋做开表演咧，其实佢哋进入场所都必须要做开检测嗰啲，咁啊口罩呢就最基本啦，系啊，咁所以都 OK 嘅。 习惯晒，咁你哋睇，即系你哋整体嘅业界咧，会唔会系因应而家嘅放宽措施咧，会有另外嘅一啲即系经营策略上嘅一啲嘅转变啊？譬如会系特别再加翻多一啲嘅表演嘅项目啊等等，以招来你哋嘅顾客咧？ 当然有啦，因为我哋以前就可能有啲 event 嗰啲咧，我哋可能定期一个月搞1-2次，甚至乎有啲餐厅酒吧系讲紧日日都有嘅 live band 啊嗰啲。咁但系而家因为个表演之前停咗就唔可以再做嘛。咁而家开翻，我哋个策略上都可以一个好大嘅转变咯。 其实咧，即系想问翻个背景啦。之前即系可能几个礼拜之前即系放宽咗一次，咁就可能系个人数啊，即系嗰啲情况啦。其实譬如喺上一次嗰个嘅放宽，其实你哋个评估系，譬如上一次又加咗几多成生意啊？即系自从上一次之后， 上一次嚟讲系边次啊？ 即系之前咧，系佢咪公布嘅，将由酒吧每台4人啊，增加到去6人咧。吓，其实冇几耐之前啫嘛，今个月头啊， 真系唔太大。嗰个对我哋帮助真系唔太大，系啊。 所以反而 我隔开咗分两张台，甚至乎可能中间隔开个白夹板，咁所以那个就对我哋帮助唔太大嘅，喺酒吧呢行嚟讲。 OK， 所以人数就反而4-6人就帮助未必好大，但反而即系如果表演就反而觉得可能个现场气氛好啲啦，咁就会 即系 大家会好啲吓。 系。 咁其实除咗呢个表演之外啦，咁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呢嚟緊嘅一啲嘅生意额啊。根据你哋有啲业界就话呢，而家嗰个生意额呢就只係疫情之前嘅70%喎。咁就算呢加返而家嗰个现场表演，你话即係加多1-2%啦，似乎都同你哋疫情之前嘅生意额应该会仲会有一段距离呀，系咪呀？ 这个当然嘅，第一冇游客啦，咁第二样嘢，我哋而家暂时嘅营业时间都只不过系可以去到2点钟，系啦，咁再加上头先讲啦，有时候啲台我哋坐咁多人就坐咁多人，冇得再加噶啦嘛，已经。 系。其实嗰个营业时间去到2点钟咧，对你哋嚟讲个影响系点样咧？ 好大嘅。坦白讲，我哋都不断讲话，就系可唔可以去翻以前咁样4-5点咧？咁样，因为咁样会好好多。因为啲人食完饭可能上到嚟都已经系11-12点啦。咁你坐低可能饮一第一 round 就已经准备要埋单 last order， 跟住就开灯，跟住就准备离开咁样，都未必嗌到第二 round 就已经要走。咁但系以前我哋第二、第三 round 都做到噶嘛，系啊。 如果即系呢啲即系对我嚟讲，即系我唔系好熟酒吧嘅运作啦。如果即系当背景资料喺譬如疫情之前喺一个所谓比较正常嘅时间入边咧，譬如通常对你哋酒吧嚟讲，嗰个譬如个人流嘅高峰系大概系咩钟数嘅？ 人流高峰一般嚟讲就十二点至到凌晨两点咯。 系嗰、那个就人流高峰，但就当然啦，如果能够再两点钟继续做咧，咁当然仍然会有人噶嘛，后边系嘛？ 冇错，或者啲人会继续 stay 咯，因为你而家收两点，我哋大概早一个钟前就已经要拉 soda， 即系一点钟就已经要拉 soda， 因为、如果你太迟拉 soda， 咁啲人根本饮唔晒啲酒，咁啲人又会话诶、可唔可以留多阵啊？啱啱先嗌完支酒嚟到，因为佢嗌完酒到嚟就都系几分钟，咁、变咗会有好多摩擦同冲突，所以我哋一般嚟讲都做一个钟就已经拉 soda， 咁啲客咪会觉得好冇瘾咁样咯。 系，同埋有啲人我估计有啲人如果去十二点几先叫食完宵夜，就去到费鬼事再嚟啦，系嘛？就如果你会一点钟先到个酒吧，咁我仲饮嚟做咩咧？咁样 系冇错，张凳都未热就已经要走啦。 系 嗱，咁以往咧，即系譬如系万圣节啊，咁同埋嚟紧咧都有世界杯啦，咁通常个生意额咧都会系增加嘅。咁但系如果而家个营业时间依旧系维持凌晨两点嘅时候，对于你哋啊，譬如喺世界杯期间嘅经营策略，又会唔会有啲乜嘢嘅转变咧？譬如仲会唔会去即系播波咧咁样吓？ 呢、這個都我哋考慮緊嘅，到而家都仲未一個定案，因為始終今年嘅世界盃嗰啲時間係去到凌晨兩三點，咁如果你話喂個時間係橫跨咗兩點後嘅，譬如去到一點至三點咁樣，咁啲客冇理由睇一半你叫佢走噶嘛，我驚到時拆咗我哋間鋪都黐，係咪先？即係你睇到一半，唔好意思啊，收工啦咁樣，政府規例咁樣，咁你諗下啲人會唔會肯走係一個問題啦，係咪先已經？ 是啊是啊，这个是一个刚才我跟阿陈燕平倾的都讲一个实际问题，同埋是应该是他未必看到一半啊，可能是打加时的时候你要去走啦。 都冇可能的，都冇可能的啲人 是。是啊，咁、有一个实际的影响喺度。但是其实如果譬如如果真的又是啦，即是当一个背景的知识咁样啦，其实譬如过往在一般情况之下，这一种所谓话譬如四年一度世界杯，四年一度欧洲国家杯呢啲啦，其实你觉得对你哋譬如做酒吧行业，其实即系有几重要咧？呢啲 event 即系 嗱，如果业界嚟讲咧，有睇开波或者有播波嘅话咧，个生意额系好明显会增长咗大概两三成嘅。世界杯再劲啲，因为四年一次系啦，就唔同欧洲国家杯。咁世界杯因为全球盛事咧，一般嚟讲，我哋过往嘅经验咧，就系一般嚟讲会增长到大概三成到嘅生意嘅。如果叻嗰啲酒吧系啦，咁啊。咁影響都真係幾大嘅，因為始終個氣氛啊、消費模式都好唔同，係啊。 係 嗱、你頭先都話即係考慮緊咧世界盃期間咧，你哋嘅一啲嘅策略啦。咁但係可唔可以都講一講咧？如果你哋係要播世界盃嘅時候咧，你哋嗰個成本係要點樣嘅？即係點樣嘅一個經營策略先至可以係平翻你哋要播世界盃嗰條數啊？ 第一啦，世界杯唔同嘅餐厅或者酒吧咧，佢本身有冇 join 一啲叫世界杯嘅一啲叫做公司咧，就佢要睇下有冇 join 啦。如果冇人咬一个费用嚟啦，系咪先？咁如果咬一个费用嘅话，我哋就会去评估翻呢样嘢，睇下我哋今年世界杯做唔做到呢个生意咯。即系个时段啊，即系如果政府冇放宽，喂，有啲场次根本上好普通嘅，咁大部分我所知都会做埋嘅。即系如果有做开睇波啲客嗰啲，咁你话一啲冇做嗰啲会唔会 join 咧？就真係好視乎一啲行家唔同嘅睇法，同埋計嘅條數，有冇需要去搏呢個風險咁樣樣咯？ 但有啲我諗有啲即係所謂播開足球比賽嘅，咁佢都已經本身係因為佢本身應該已經有，即係去 subscribe 嗰啲咩噶啦， 係啊，加少少嗰啲擺設品咁樣就已經係有嗰種氣氛喺度噶啦。 会唔会即系有冇啲酒吧嘅业界朋友会担心就系、是、喂，如果你即系播世界杯，你又唔放宽时间，我又考虑过之后，我又惊啲即系顾客大打出手，即系唔肯走啊，诸如此类咁，好实际唔好啦，搞到唔播啦。咁但系唔播，你唔单止其实未必系。唔單止係賺唔到個生意額，你可能蝕添嘅，因為過往就係、以往就係話啲人嚟睇波，而家就係喂啲人就係你唔播我翻屋企嘛，係嘛？即、就、係、是、我翻屋企睇。 嗱，我哋都會考慮過呢個因素嘅，頭先都提及過，就係驚啲客唔肯走咁樣樣啦。係啊，咁啊，你話大打出手嗰啲應該就好少部分嘅， 當然 嘅，最多都係賴死唔走。咁我哋啲同事如果佢賴死唔走，我哋都無可奈何嘅，唔通真係報警拉佢咩？係咪？唔通真係揾個投訴啊判佢走咩？又冇嘅，只不過係會有機會觸犯到法例嘅。位置咁样样咯，系啊。 嗱，我睇翻初赛咧，即系第一轮嘅分组赛咧，就系11月20号就会开波噶啦。咁其实你哋 冇错， 幾時要最後決定到底到時 播播？其實今個月尾前要決定㗎啦，因為其實你要辦理，即係如果有睇開波嗰啲公司就冇乜所謂啦，佢本身已經有嗰個 channel 喺度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冇嗰啲其實而家都多人申請嘅，以我所知，咁所以變咗我哋就要真係做一個決定，就係十月尾就一定要做決定㗎啦，係好問㗎啦，已經係啊。 另外亦都想問咧，即係你哋有冇同政府去商討過咧嗰個營業時間嘅問題啊？ 我其實我哋不斷喺度都每一次都會有呢、這個聲音出現嘅，但係都政府有佢哋嘅想法啦，都會堅持就係暫時就去到兩點會好啲咁樣咯。咁我哋業界當然好希望就係我哋可以自強啦，就唔使靠一啲叫做資助啊，或者唔使靠一啲叫做其他嘅因素去令到我哋可以自救，就係最好就係去到四五點啦，係啦。 但係今輪嘅放寬咧，今輪嘅放寬之前有冇都同政府再傾過嗰個嘅營業時間？ 我哋有發聲嘅，我哋有發聲嘅，咁但係政府都有佢考慮嘅因素，所以暫時都未放寬到嘅，你哋都見到係。 好啊，多謝曬你，陳慶，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陳慶咧係香港酒吧業協會嘅理事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播唔到呢啲嘅賽事咧，咁對於酒吧業界，即係佢頭先有講啦，嗰個生意額咧係會有一定影響嘅。咁同埋對於即係坊間有啲人睇波嘅氣氛咧，亦都會有啲影響嘅噃。1872311，大家點樣去睇今次事件咧？可以打嚟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10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4770宗是本地感染，336宗是输入。本港首次是输入个案发现 BQ.1.1 亚系变异病毒株。截至今日凌晨，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本港的输入个案之中，累计分别发现32宗 XBB， 2宗 BA.2.75.2， 1宗 BA.4.6 同1宗 BQ.1.1 亚系个案。另外再多7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10048宗的死亡个案。學校方面，457間學校呈報633宗陽性個案，當中包括527名學生和106名教職員。5間學校涉及5個班級要暫停面授課一個星期。院舍方面，2間安老院和4間殘疾人士院舍共有13名院友確診，100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內地通脹上升，9月居民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2.8%， 創近兩年半新高，符合市場預期，受到食品價格升幅擴大至 8.8% 帶動。當中豬肉價格升幅擴大至 36%， 蔬果價格亦都升超過一成，非食品價格按年上升 1.5%， 汽油、柴油和液化天然氣價格升幅回落。上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按年上升 0.9%， 略低過預期，創去年1月以來最慢增速。有經濟師分析指，今年餘下個別月份通脹率可能會升穿 3%， 需要警惕通脹升溫風險。亦都有分析認為，內地通脹水平仍然較低，而目前政策焦點在於經濟，相信不會因為通脹而發生太大變化。澳洲東南部多處暴雨引發水浸，至少一人死亡，一人失蹤，500間房屋被浸。維多利亞、新南威爾士和塔斯曼尼亞三個州部分地區共幾千名居民要疏散。部分災區24小時內的降雨量是當地10月平均雨量的4倍，其中在重災區維多利亞州，道路被淹沒，學校停課，3000戶沒有電力供應。首府墨爾本的部分地區居民亦都被下令撤離。州長安德魯斯形容這一次是當地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洪災之一，相信還有更多房屋被淹浸。 當地雨量在今日下午稍為緩和，但是氣象部門警告下個星期的天氣或者會再度轉壞。總理阿爾巴內塞形容當地正是處於艱難時刻，強調自己的心與受影響居民同在，聯邦政府已經準備好支援受災地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市区最低的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较凉，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水务急修啦，就喺荃湾嘅城门道。荃湾嘅城门道近住保血会思源学校啦，系有水务急修嘅工程，就系荃湾嘅城门道近住保血会思源学校有水务急修工程。嗰度嘅支路咧就封闭咗，暂时系唔能够通车噶，所以而家沿住城门道嘅车辆咧系不能够左转去青山公路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范围多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后些少啦，龙翔道西行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系比较车多缓慢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呢一段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嘉麟阁。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接近碧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屯戚隧道出口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莞辉省金和县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彻底改变，一场大考拉开改变的序幕。这场是学生的大考，亦都是全社会的大考。 大考10月17号起，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政府由10月20日啊，即係下個星期四起咧，會再容許翻咧喺餐飲處所啦、酒吧啦、酒館啦、夜店啊、夜總會啊、戲院啊、博物館啊同埋會址酒店啊、賓館咧呢啲地方咧，可以做翻現場表演同埋跳舞活動嘅。嗱，呢個又會唔會增加翻你落去呢啲場所光顧嘅意欲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李立峰剛才我哋就同酒吧業界傾到啦，就係即係呢個頭先所講嘅恢復現場表演嘅放寬咧，對於佢哋有幾大影響啦。咁但係可能業界進另外一個更加大嘅關注就係營業時間嚇，即係到而家為止都係酒吧咧係只係可以營業到凌晨兩點咧呢個問題嘅。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尋日咧醫務衛生局嘅副局長阿李夏欣啦，佢就講咧，即係去調整一啲防疫政策嘅時候咧，係有三個原則嘅。第一個咧就係調整或者放寬一啲防疫政策之後咧，對於疫情嘅反彈嘅風險咧係比較低嘅，就唔會影響到咧公營醫療系統，亦都唔會將佢推到極限。咁第二個原則咧就係放寬防疫政策係希望可以有利於民，即係喺經濟同埋民生上嘅影響咧係大嘅。第三咧亦都要顧及到咧政策嘅一致性啦，希望喺放寬防疫政策嘅時候咧，所有政策嘅一致性咧能夠保持得到嘅。嗱，李立峰，如果單論咧即係酒吧嘅營業時間，當然如果你用即係成個整體香港嘅經濟嚟到講咧，咁佢可能都係即係佔一個好細嘅份額。但係如果抽空咧，對於酒吧業界嚟講咧，營業時間嘅限制就可能對於佢成個嘅經營嘅影響嘅利潤咧就會好大噶咯。 係啊，咁就即係頭先即係被訪者都講過啦，即係你譬如其實去到啊，即係頭先傾到話，譬如世界盃咁樣，咁如果喺正常情況之下，咁其實對嗰啲有做開足球直播嘅一啲嘅酒吧，咁可能其實係佢係靠嗰段時間可能會零零舍舍多咗兩三成嘅生意，咁呢啲其實係即係唔係一個細嘅數字啦。咁其實譬如都有好多可能，甚至有一啲連鎖嘅效應嘅，譬如而家我哋話放寬翻俾即係表演，即係現場表演咁。咁現場表演嗰啲人都係嗰啲表演者啊，其實都係佢生計嚟噶嘛，好可能。咁所以其實係即係有個咁嘅即係情況喺度。咁同埋我諗即係頭先提到話，即係三個即係原則啦，即係個疫情反彈風險會唔會有利於民同埋個一致性問題。咁我諗講出嚟，大家都會覺得合理嘅，即係如果咁樣講出嚟，咁但係又真係啦，去到好具體嘅情況之下，譬如政府係點樣評？估啊，譬如講酒吧即係放寬嘅時間，其實你由兩點鐘放到四五點鐘，係唔係真係咁驚佢疫情反彈咧？點解會覺得三更半夜個酒吧開多兩個鐘，係咪真係咁大風險咧？咁我諗呢樣嘢係即係係咪可以即係有關部門可以多啲嘅解釋咧？咁我諗呢個係即係如果要令到市民多啲嘅理解，或者業界多啲嘅理解，咁可能都即係需要可能喺呢啲所謂大原則，其實佢點具體化，去到一啲具體嘅政策決定嘅時候，其實係真係點考慮嘅？咁我諗呢度可能都要多啲嘅溝通。 嗱，1872311，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大家如果多聽 native speakers 講英文，你會發覺說話裡面其實有很多沒什麼意思，不是很緊要的字，但就不停塞了下去，令到句子會長一點，還有聽下去是 casual 一點的一些字。在英式英文裡面都有很多的，今天跟大家講兩個很常聽到的。第一個呢就是 a bit of,我哋好耐之前都已经讲过一次噶啦 ，a bit of a，b i t，a bit of a， 就即系咧少少咁样。咁但系通常咧，我哋喺口语里面讲嘅时候咧，就唔系讲个数量好少，而系咧我哋讲一啲嘢讲得唔系好肯定嘅时候，咁我哋喺个名词前面咧就可能会加个 a bit of a。咁但系当然喺 formal 场合或者写作嘅时候，最好唔好咁写啦。但系咧，大家听人讲嘢嘅时候咧，就都成日听到 a bit of a，a bit of a，a bit of a。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我同呢个女仔系有一段浪漫的关系嘅 ，OK， 我同佢系男女朋友嚟嘅，咁但我又唔想讲得咁死 ，We are in a relationship， 咁我就可以话咧，我哋都差唔多系男女朋友咁嘅，咁样我哋广东话 英文呢你可以说呢 We are in a bit of a relationship, I think. 咁听落去呢就会冇咁肯定啦语气。We're in a bit of a relationship. 另外一个好常听到嘅呢就係、是、kind of, K-I-N-D-O-F。亦都可以呢英式英文呢 sort of 都有嘅 ,S-O-R-T-O-F。如果譬如我剛才讲一句啦我同佢都好似係男女朋友嚟嘅你可以话 ,We're kind of in a bit of a relationship. 咁呢你嗰个表达嘅语气呢就会冇咁肯定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李立峰今日咧，頭先我哋一開節目嘅時候咧，要有講過啦今日咧新增嘅即係新型冠狀病毒病嘅個案咧，就係、是、咧有係4770。中以及咧係有336宗咧嘅輸入個案嘅，咁但係都值得留意咧，就係喺呢336宗嘅輸入個案當中咧，其中3宗咧係屬於XBB 啊呢個新嘅變種病毒啦，同埋多一宗咧係 BA.2.75.2 嘅變種病毒嘅。另外咧，亦都係各新增一宗咧 BA.4.6 啦，以及咧係BQ.1.1 咧嘅亞系個案嘅，此外亦都有多7人死亡啦。嗱，講到咧呢一啲嘅變異病毒嘅個案啦，其實咧喺星期二啊，行政長官李家超咧佢喺開行政會議見傳媒之前咧，亦都有提過嘅，就係、是、當我哋而家用咗一個0+3嘅措施之後啦，有人咧亦都係即刻提出啦，話可唔可以進一步放寬，甚至係提到0+0嘅。咁但係咧當時特首咧佢嘅説法就係話，其實都要即係審慎，特別就係留意當我哋行咗0+3之後，無論係香港出外嘅旅客或者系我哋嚟嘅旅客咧，其实都多咗。咁佢多咗嘅时候，亦都可能喺输入个案入边有机会系带嚟一啲嘅变异病毒嘅。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要留意嘅情况嘅。咁所以喺今日咧，朝头早嘅立法会嘅卫生事务委员会咧，啲议员啊，亦都系有讲到即系0+3同埋0+0嘅呢一啲嘅问题啦。咁譬如有啲议员就提出，喂，可唔可以咧将个疫苗通行证啊打三针期限咧？提前咁令到咧可以早啲實施咧0+0咯。咁不過如果係考慮到即係輸入個案會唔會帶有變異病毒株嘅話咧，可能就算係你打咗三針咧，亦都未必係能夠確保到唔會有啲變異病毒株咧流入咗香港。 當然啦，咁固然呢度就要睇翻即係幾個因素啦。第一個因素就話其實你而家嘅即係唔同嘅變異病毒株，其實佢哋嗰個嘅嚴重程度，即係佢嘅嗰個即係對人嘅即係人體嘅傷害嚴重程度，其實同之前嘅譬如我哋講 Omicron 啦，講唔同嘅變種，其實都係差唔多定點樣咧？咁因為如果你話喂，除非你有啲變異病毒株係零零舍舍係比之前嗰啲變種又嚴重翻好多嘅，咁當然就要小心。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變種，咁但係其實啲變異病毒株咧個嚴重程度其實都差唔多，即係同一樣嘢嚟嘅啫，或者個程度係差唔多嘅話咧，咁似乎亦都未必真係有特別嘅。好大嘅需要啊，理由話點解要收緊翻？咁我諗呢個即係一方面係啲即係科學專家要去認證嘅嘢啦，即係究竟而家我哋嘅面對嘅一啲嘅新嘅變異病毒，其實佢哋係咪真係比之前嘅變種更加嚴重咧？亦或其實冇乜所謂啦，因為其實都差唔多咧。咁我諗亦都另外一樣嘢要諗就話由0+3變到0+0，其實實際上影響係咩先？即係其實實際上影響我諗亦都有唔少嘅，譬如議員啦。或者坊間人講過就係、是，其實可能最大影響係只不過係外來旅客嘅啫、啊，因為譬如你話你放咗做0+3之後，大家都知啦，好多香港人亦都即刻買機票外遊。咁其實香港人外遊翻嚟嗰啲都係輸入病毒、輸入個案嚟噶嘛，應該繼續。如果我理解冇錯嘅話， 咁其實你零加三變做零加零，其實可能喺嗰個位置已經差唔多，即係其實對香港人嚟講，零加三同零加零冇乜分別嘅。即係我要去旅行嘅話，零加三我攞去，我又唔會話因為爭個三日，即係家居隔離會有啲咩話，家居即係檢疫有啲咩問題。咁我諗最大嘅即係分別係真係只不過係真係外來旅客會多咗啦。咁呢啲就真係背後好多數計嘅，即係其實你嗰個預期如果真係變做零加零嘅時候，其實外來旅客有多幾多咧？其實所謂個風險大咗，個風險大咗幾多咧？同埋頭先講就係嗰啲所謂會可能會帶入嚟嘅其他嘅變異病毒株，其實佢哋個嚴重程度又係咪真係比而家嗰啲或之前嗰啲係真係嚴重好多咧？咁我諗都要好多唔同因素夾埋去考慮，有一個即係比較完整嘅一個諗法啦。 1872311，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咧梁希嘅，梁希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嗱，刚才咧，我哋又讲到即系关于零加零同埋零加三嘅讨论啦。咁啊，今朝早咧喺个委员会入边咧，我留意到医卫局局长咧卢颂茂咧，佢就话即系去考虑零加三零同零加零嘅时候咧，佢都话系睇到咧，譬如喺放宽咗即系零加三之后，都有一定数量嘅变异病毒株。咁同埋咧，要睇嘅咧就唔单止系睇即系嗰个变异病毒株。流入亦都唔单止咧，净系睇咧个医院嘅重症数字。咁如果按照你今日嘅理解咧，似乎政府系咪即系短期之内都系唔会放宽去到即系零加零嘅咧？ 系局长就有提到就话而家实施咗零加三就三个礼拜啦。咁如果我哋回带翻去三个礼拜前咧，佢都有提到嘅，就话就唔好谂住咁快就零加零住，我哋都要观看咧，即系譬如话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咁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哋去咁睇法嘅时候，咁即系起码都要等多个零月啦。即系如果佢或者一个月左右啦，如果佢系要观看或者系观望下嗰啲数据嘅话，咁但系我哋都希望佢会有一个路线图俾我哋啦。因为其实如果我哋嗰啲外来嘅，譬如话系游客啦，系唔能够去餐厅食饭，其实都系都冇咩诱因过嚟嘅。咁所以咧，而家零加三，正如你所讲啦，就系我哋香港人就 OK 啦，即系去完旅行翻嚟埋屋企食饭咯。咁但系如果话游客嚟香港，哇，头三日系冇得食饭嘅，咁就唔系好理想。咁所以我都希望，如果系能够嘅话，咁政府都可以同我哋香港市民去话俾佢听，有个路线图先。咁我自己就觉得应该系分几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就系咧，如果系皇马嘅话咧，就系应该先慢慢系放宽去一啲地方，譬如话主题公园啦，而家唔得嘅。咁但系都系讲真，如果佢哋去行出街去搭嗰啲巴士啊、地铁啊，都系戴住口罩，都系会有风险噶啦。咁点解唔可以去主题公园咧？咁譬如话博物馆呢啲都应该系可以俾佢哋去啦。佢甚至其实而家连剪头发都唔得噶，咁就仲有好多嗰啲运动场所啊都唔去得啦，室外嘢都唔去得噶。咁第一阶段我觉得就应该系先放宽呢一啲嘅。咁第二阶段咧都系皇马啦。咁皇马我觉得系可以入到餐厅先至会理想，因为咧如果佢系第一日一入境嘅时候做咗核酸检测系阴性，咁其实如果佢系做咗核酸检测系阴性嘅话，相对我哋冇做核酸检测嘅话咧，去同一个地方去一个餐厅嘅话，其实佢嘅风险肯定低过我啦。更何况佢系第二日、第四日、第六日都要做核酸检测，咁所以其实咁做法嘅话咧，就系会 balance 得到啦。我哋嗰个复常啦，同埋亦都系可以有效去控制得到嗰个疫情嗰个扩散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重要嘅，因为要俾到佢哋去餐厅，我哋嘅游客先至会愿意嚟香港。咁可能你会话喂咁样样。仲要皇馬嚟做咩嘢都去到餐廳，即係上皇馬所限制嘅地方有好多嘅，包括係唔可以去安老院啦，因為佢哋嗰個免疫能力啊，或者佢個抵抗力啊低啲嘅，仲有殘疾人士院舍啊，或者係指定嗰啲醫療處所啊，呢啲通通唔去得。仲有邊啲地方咧？卡拉 OK 啊、夜總會啊、酒吧啊、浴室啊、泳池啊、麻雀館都唔得嘅。咁所以其實就唔代表係話。这个皇马的功能是没有用，如果是可以去餐厅的话。所以呢我就觉得应该是第二阶段呢，就是如果是对新的变种病毒呢是有足够的掌握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可以放宽给我们的游客或者是入境人士是去到餐厅的，最厉害最理想。那如果是去餐厅的时候，在皇马的时候 provide 埋给人家看到那个即日的 rapid test, 那个快测的话呢，那就最理想了。 嗯，其實阿梁兄，你頭先提嘅即係入邊，其實都有個所謂一致性嗰個問題啦。即係你都話哦，其實對嗰啲譬如無論旅客又好，邊個都好，如果佢入境嘅時候佢已經有個即係測試，咁佢測試係陰性嘅，咁其實係佢嘅風險啊，分分鐘仲低過我哋。即係因為我哋平時喺香港生活，你都唔知幾時你無啦啦中咗係嘛？咁所以其實佢都去得。咁但係譬如喺你哋嘅即係譬如你哋嘅角度嚟講，嗱我知道政府就話譬如可能個半月咁樣，但其實對譬如你哋嘅理解啊，即其實要通常係講緊係平穩到一個咩程度先至覺得係喂，其實應該要下一步啦。即嗱，除咗時間之外，時間政府就話個半兩個月啦。咁但如果唔係純粹講時間，係真係講緊純粹係個重症數字差唔多啊，亦或係要有啲乜嘢嘅標準？有啲咩嘅指標，你會覺得係其實喺你哋譬如做，起碼你哋政黨或者議員嘅角度，係覺得喂真係需要去推呢個政府，嘗試去推佢去真係盡快去放寬。 係，因為咧而家好多時大家就傾緊話，喂而家全世界好多新型嘅變種病毒喎，有亞型喎，正如你所講，最緊要佢嚴重程度係有幾嚴重，所以咧。點去定呢？就是究竟我哋嘅醫療系統係咪應付得到？只要佢計咗條數，醫療系統係應付得到，我覺得就係可以放。其實最關鍵係一樣嘢啫嘛。如果你係會崩潰，就梗係唔得啦。但如果佢計咗條數係可以應付得到嗰、那個位，就應該係要放咯。 嗯，但係梁兄呢條數會唔會都比較難去計咧？嗱，譬如以一啲新嘅變種病毒嚟講啦，佢可能個免疫逃逸嘅能力咧係比較強嘅。咁但係咧調翻轉去，可能係引致到即係重症咧嗰個比率咧，又可能係同其他我哋而家知道嘅 Omicron 嘅病毒，即係病毒株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咁但係始終咧，即係當你一個新型嘅變種病毒出嚟嘅時候咧，你都仲需要時間去做呢啲嘅科學驗證啊。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計算一下到底呢啲嘅病毒株對於個重症影響有幾大，呢條數會唔會係比較難計咧？定係其實我哋都應該要考慮翻嗰個即時繁殖率咧，即係睇下佢嗰個傳播性到底係幾廣泛，然之後去再去計算翻到底我哋應該用啲咩準則去考慮，再進一步放寬咧？ 好多專家都話一個病毒嗰個發展咧，就會係嗰個嚴重程度係會越嚟越低，但係個傳染性就越嚟越高。呢、這個基本上我哋而家見到都係咁去發展啦。咁呢個第一，咁好啦。咁如果傳播力越嚟越高嘅話咧，我哋政府就應該盡快去推嘅就係公私營協作，就係令到咧而家因為我哋個公營嗰個壓力好大啊嘛，係要多啲。同呢個私人嗰啲醫院咧去協作，然之後將嗰啲床位增加。咁譬如而家先幾百嘅，咁我哋目標係咪要增加到一千、二千？即係意思係話，若然有重症嘅時候，就可以即刻 refer 過去咧。其實如果我哋計咗條數，係可以支撐得到，係應付得到嘅話咧，咁就應該係去開放啦。我覺得應該係用呢個方法嚟去設計一個路線圖，等我哋嘅市民都清楚嘅。 嗯，其實我想問，即係你哋有個建議啦，就話即係唔係佢就算係皇馬，但係佢個核酸檢測咧係陰性咧，都可以去餐廳啦。但係你哋有冇即係同業界即係去到傾過？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對於業界嘅生意額嘅影響啊，到底會係幾大咧？同埋另外又會唔會造成另外嘅一個即係不一致性咧？佢可以去到餐廳，餐廳係除口罩喎，但係反而去到一啲要戴口罩嘅地方咧，佢又反而冇得入。呢个又会唔会带嚟另一啲嘅问题咧？ 所以头先我嘅意思系话咧，分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戴口罩嗰啲场所咧系可以入先嘅，即系譬如话先讲主题公园啊、博物馆啊、嗰啲体育场馆啊、剪头发啊等等呢一啲咧，第一阶段系应该俾佢哋入去先嘅。如果唔系嘅话，连主题公园、博物馆都唔去得嘅话，咁就好难系会有游客啦。咁然之后咧就下一个阶段先至系俾佢哋系可以去到餐厅。咁然後要 provide 到嘅就係去核酸檢測嘅陰性，同埋有當日嘅 rapid test。咁嘅話就係可以其實事實上就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啦，佢哋個風險都比我哋低啦。咁如果唔去到呢個階段嘅話，我相信都好難吸引得到好多嘅遊客嚟香港。 但怕唔怕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因為頭先你提有兩個階段，咁但係去翻政府嘅講法就係、是、喂，其實我每一個階段我都要等個半月。咁會唔會其實係有啲太耐呢？如果係咁，即係你起碼兩個階段咁夾埋定三個月㗎喇喎嗰度。 所以就應該呢，其實點去計嗰個時間呢？ 而家佢話要觀望或者係要觀察一個半到兩個月啊嘛，咁、而同時呢個時間佢就要增加嗰個公私營協作嗰個病床咯，咁、而佢計咗條數之後咧，佢就應該係可以決定到幾時可以放得到啊嘛。咁其實最緊要就係、如果佢係放咗嘅時候咧，我哋個醫療系統係可以撐得到，即係可以支撐得到啊。最緊要係呢一樣嘢啊嘛。咁所以就係、同埋我相信而家佢哋都係應該有相關嘅數據，就係咧嗰個重症應該唔會係好多嘅，同埋咧你見到而家其實基本上都係冇入到肺，我哋成日都講呢個係肺炎啦，但係事實上我哋見到都好少係已經係有個肺病，可能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係有一啲其他嘅病發症啦、所以我哋見到其實都開始咧嗰、個嚴重程度，正如頭先主持人所講嘅，都係降低咗啦。 好，多谢你，梁希倾到呢一度啊，跟住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水管急修，喺荃湾城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保协会思源学校嘅支路封闭咗，车辆不能够由城门道左转去青山公路，一带系交通繁忙噶。青山公路近住城门道交界来回方向都有啲挤塞，而附近嘅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车龙就排到落去沙咀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接近新柳街。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流沙同埋阿士特朗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68，瑞士法郎1.001，加元1.378，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128，欧元对美元0.975，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港金报15,550元，比上日收市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656.55美元，港汇指数106.3。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荃湾城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保协会思源学校嘅支路暂时封闭，车辆唔可以由城门道左转去到青山公路，以及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保协会思源学校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现时青山公路近城门道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愉景新城同埋大窝口站。另外，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而家过咗荃青交汇处。重复一次啦，荃湾城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保协会思源学校嘅支路封闭，车辆唔可以由城门道左转去到青山公路，同埋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保协会思源学校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交通非常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模糊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排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单车馆，九龙入口方面就见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广湾一段车多，龙尾联合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布房街一段比较车多，而家排到窝打老道。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去到亚街老街。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慢车，龙尾兆安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而家排到白沙湾码头。 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而反方向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慢车，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亚公角一段车多，而家去到马料水码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9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由一个举动，怎样看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的重视呢？ 无论是大国细国，我们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是一次例行见面，不算什么。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随住英女王逝世，第三世界国家借机翻开大英帝国的殖民历史，其中以印度最为人所议论纷纷。印度次大陆曾经是英国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独立之父圣雄甘地那张仿制画像就是印度人繁殖的图腾。印度自古是棉花生产大国，造就了手工纺织业蓬勃。17世纪末，印度控制了全球1/4的纺织品贸易。当时英国由莫卧儿帝国进口最大的商品就是棉布。到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印度，当时英国正进行工业化，他们改为直接进口印度平价的棉花原材料，自己生产棉布，倒过来将英国高价的纺织品倾销到印度，令到印度彻底由棉布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最终印度只能够走向以农业为主的低阶型经济体，加剧贫穷问题。换言之，英国因为推动自己的工业化而令到印度去工业化。印度人曾经摆脱殖民命运，自行引进先进纺织机，生产高端棉布，抢夺出口市场。英国人反攻，硬性规定印度必须要买英国的棉制产品，结果造成大量印度纺织工人失业，引发一场工人抗英大示威。随后甘地展开他的感人反殖故事，最终带领印度走上独立。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 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嚟到晚上嘅6:43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嗱，李立峰啊，嚟紧咧一啲嘅香港嘅体育活动咧，就可能比较受关注，就系有两个啦。一个咧就系喺下个月啊2-4举行嘅国际七人榄球赛，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啱啱寻日啊，田径总会宣布咧喺出年嘅2月12将会举办咧系香港马拉松赛事噶。咁呢两个都系受人关注嘅体育活动。 系啊，咁譬如尤其七人榄球赛啦，咁过往都系即系香港其中一个叫做盛事啦，咁可能都成3年多冇搞过。咁同埋过往系即系七人榄球赛，其实都系可能对好多香港人嚟讲都知道系即系系一个比较国际性比较强嘅，因为始终榄球其实可能反而系一般香港市民唔一定个个有兴趣。咁但系好多时其实系可能系外来游客啦，可能系香港嘅一啲嘅即系比较外籍嘅居民啦，咁可能会系反而好踊跃。咁但系就算系即系大家中唔中意睇榄球都好啦，每一年过往佢搞嘅时候，可能新闻都会报道啊，大家都亦都知道，真系社会上会有个气氛啊，真系有样盛事喺度举行紧咁样。 嗯，同埋咧，如果大家即系有留意以往关于七人榄球赛嘅报道咧，都会发觉佢嗰个比赛嘅气氛咧，同其他本地赛事好唔同嘅。因为正如头先李立峰所讲啦，可能佢以往外国观众咧有唔少啦。咁news你会见到咧，譬如无论佢系啦啦队啦，又或者大家即系面上啊，可能系用啲颜料咧画咗一啲嘅标记啊等等，即系成个气氛嗰个炽热状态咧，就同香港嘅其他嘅赛事咧有一个明显嘅差异啦。咁同埋即系过往嚟讲咧，七人榄球赛都吸引咗唔少嘅海外观众咧嚟到香港嘅，咁亦都带动咗咧香港即系尤其是喺举行比赛附近嘅嗰啲地方咧嘅酒吧或者系其他嘅餐饮嘅业务啦。咁但系今年咧喺0+3之下咧，似乎大家都预计海外嚟香港嘅旅客咧就唔会多噶啦。咁呢个整体嚟讲，到底会点样影响七人榄球赛嘅成个嘅气氛咧？仲有就系、是、譬如而家嗰个作赛嘅安排，所有嘅球队嚟到香港咧，都仲系要采取一个闭环嘅管理嘅。嗱，咁啊，如果即系譬如稍后真系有一啲嘅防疫措施放宽之后，咁啊，相应嗰个管理办法又会唔会有机会作出一啲嘅改变咧？咁1872311啦，大家都会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不过如果根据翻而家嘅资料咧，李立峰就今年嗰个门票嘅售卖情况咧，以套票嚟到讲咧，暂时就卖咗60%+啲咁样。根据即系榄总又或者系体育专员杨德强都认为咧，我反应唔系太差。 我諗睇翻即係睇下大家預期係乜嘢啦。咁始終即係香港而家叫做慢慢開始，我哋叫做所謂步向復常，或者頭先都講，即係之前都傾就話啊，嗰啲防疫政策或者嗰啲嘅限聚嘅政策，一路都慢慢可能真係好逐步會放寬。咁但始終就未放寬曬。咁譬如我哋之前都傾啊，譬如同酒吧業界傾，我其實佢哋個生意可能有翻之前嘅70-80%咁，但其實可能仍然有距離。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其實又好難去預期話真係100%好似以前咁完全係咁，又真係好難嘅。咁所以就究竟而家你話哦，即係開賣咗2星期，咁賣到70%+嘅票，咁其實即係叫做好唔好？咁其實真係見仁見智，同埋即係相關嘅組織團體佢自己要有個判斷啦。 好，電話號碼1872311。嗱，不如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嘅香港欖球總會首席社區總監咧，周思豪同我哋傾傾啊。周思豪你好， 你好。 Hello, 周思豪啊，先不如同我哋讲讲你哋而家售票情况如何啊？因为你哋系分两种噶嘛，一个就系、是套票嘅，就系、是、3日嘅，一个就系啲单日嘅门票嘅。大概嗰个售卖情况系如何啊？ 其实售卖情况唔差嘅，因为今年我哋喺11月嘅比赛咧，政府批俾我哋嘅 capacity 系80.5%啦。咁其实而家我哋售票系已经去到76%噶啦，咁所以变咗我哋。平時本地同埋外地購票嘅數量係大概50-50%啦，即係譬如4萬座位嘅，就20,000係本地，20,000係外地嘅。咁其實而家我哋已經超過23,000+，咁其實咧本地嘅銷量係其實比以前係一啲都冇遜息嘅。 你頭先所講嘅就係、是原本大球場就係容納40,000嘅觀眾啦，咁但係今年咧就係只係可以招待到34,000個觀眾嘅，係咪？ 係啦。 咁所以你頭先所講咧嗰個嘅門票售賣情況係你話超過23,000，你係講緊套票啊定係單日啊？ 哦，其實係我因為我哋攬中買嘅全部都係套票嚟嘅，所以呢扎全部係以套票嚟計咯。 哦，系吓，咁头先你所讲嘅就系23,000，即系呢啲都应该系本地嘅人士购买嘅门票嚟嘅。 系，大部分都系噶啦，系啊，系啊。 系啦，咁但系至于即系单日嘅门票咧，你哋又知唔知道大概而家个出售情况系如何咧？ 即系单日门票我哋揽咗系冇卖嘅， 系， 所以变咗系，所以变咗我如果你睇翻23,000，我哋系非常我哋自己揽咗网页卖嘅系23,000门票。 其实呢即是揽总那个譬如你们的观察或者我不知道你们的数字有没有啦，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理解以往的七人揽球赛其实很多时候是即是一些是外来游客啦，一些就是本地，但本地得来可能都是一些大机构啦，尤其是一些即是比较国际性的大机构，他可能会即是机构购票可能一买几百张，跟住可能自己啲员工啊、员工嘅朋友等等。其实譬如今年即系嗰啲譬如喺香港，譬如真系中环金融区嘅嗰啲大机构，其实佢哋个反应踊唔踊跃？ 其实都唔差啊，因为其实我哋讲紧公开发售门票，即系嗰23,000套啦，咁有5,400套就其实系公开发售噶啦。 系， 咁其实其他全部都系讲紧我哋欖球圈裏面嘅人去購買啦，同埋加埋係講緊你講緊 corporate 嗰扎嘅金融機構嗰即係嗰啲公司去購買嘅門票咯，所以其實反應本地嘅反應真係唔差嘅呢度。 有冇分機構同埋欖球界嘅比例啊？售票嘅比例啊？ 我而家暫時手上邊嘅數咧就得係一個 combine 嘅數嚟嘅，所以手上邊暫時未有嗰個分拆咗喺我手上邊。 其中譬如即係我哋睇一啲嘅新聞報道都有睇到啦，咁可能譬如有啲嘅甚至可能議員啦都有講就話其實其中呢、這個而家其中一個討論嘅點就話會唔會即係現場其實而家就俾飲嘢，但係就暫時就仲未話即係政府啦，仲未話你可以食嘢咁樣，咁但係可能就都已經有譬如可能有議員有唔同嘅人士可能反映會其實係唔係應該要可能要放寬翻啊，可能要考慮啊。譬如你哋攬中覺得第一呢樣嘢其實譬如俾唔俾食嘢，你覺得個影響大唔大？ 你話冇影響一定冇可能噶啦。咁但係因為一路以嚟即係政府個防疫措施去到體育場所嚟講咧，係飲嘢即係飲嘢係 OK， 食嘢係唔得嘅。咁所以變咗呢個係個政府防疫措施啦。咁一路以嚟我哋同政府一路都喺度磋商緊，亦都繼續磋商緊嘅。咁所以變咗飲嘢同食嘢係其中一個都重要嘅範疇啦。咁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喺11月前可以有一個好嘅消息啦。咁但係你話完全冇影響，當然唔係啦。 有冇一啲即係譬如你哋有冇諗過一啲方案去同政府傾啊？因為譬如你即係講話俾唔俾食嘢就好籠統嘅，咁但係會唔會話即係有冇一啲方案？譬如即係食啲咩啊，或者喺邊度食啊，或者咩時間啊？即係有冇一啲即係方案其實係你哋諗過而係可以同政府討論嘅？ 我哋當然即係一路以嚟都有好多唔同方案同政府討論嘅，咁但係即係因為冇可能話政府係特登為一個 event 去改變一個防疫政策噶嘛，咁所以變咗而家暫時都係話，如果需要食嘢嘅，就要離開大球場先可以食嘢咯。 係，即係直頭離開成個政府大球場嘅範圍咁樣。 係啦。 但係有冇話一啲嘅爭取方向咧？譬如可能係劃定一啲叫做即係指定嘅飲食區，甚至係可能喺指食區限制人數啊等等呢啲你哋嘅爭取方向其實係點樣嘅咧？ 因為其實你睇翻大球場裏邊係要有餐飲牌先可以賣飲食啦，咁喺翻看台層嘅時候，因為冇呢啲咁嘅有餐飲牌嘅飲食處所咧，變咗除非係改制度，如果唔係嘅時候咧，我即係調翻轉企翻喺政府立場都比較難去做一個取捨咯，去批咯，咁所以變咗我哋都係希望同政府去，即係希望疫情慢慢緩和，我哋希望呢樣嘢係喺11月前可以放寬到咯。呢、這個我哋仲係抱住一個好好期望。 有冇信心你哋嘅門票係最終可以全部出售啊？因為你始終冇咗一半嘅海外嘅旅客啊嘛。 呢樣我哋相信我哋有信心係個入場人數會一定唔差嘅，但係話會唔會係好似平時咁樣一定會爆滿啦、啊？咁當然我哋今年我相信未必可能，但我相信我哋4月嘅時候咧。嚟緊四月咧，應該會好近我哋平時香港七人欖球賽嘅入場人數咯。 有冇计算过呢？因为之前你哋都有讲过，即系榄总嗰、那个由于即系几年停办咗个赛事啦，嗰、那个财政情况啦，咁你哋有冇计算过？譬如今次嚟到讲，你哋大概个入座咧要去到几多先至会可以即系叫做达到一个经济嘅目的咧？ 哦，咁因为其实对我哋嚟讲，即係個入座人數，即係而家其實已經係一個我哋都有都滿意嘅情況啦。你話 exact 個咩數字嘅話，我諗我手上邊暫時未有呢個數字可以分享。 嗯，另外一個亦都想問一問嘅就係而家咧，即係你哋都有一啲限制噶嘛？譬如喺個看台上面咧，你哋有個限制就係、是、應該係八人一組嘅最多嚇。咁、啊、我想請問啊，即係因為政府咧陸續都放寬緊一啲嘅防疫規限啦，或者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如果當政府進一步去放寬嘅時候，你哋呢個八人一組呢啲嘅安排咧，有冇機會可以進一步放寬呢？ 咁我諗呢樣嘢，我哋一路由而家去到十一月比賽嘅時候咧，我哋都一路睇翻政府嘅防疫政策啦。咁而因應作翻適當嘅調整咯。咁就好睇我哋會配合翻政府當時嗰刻嘅政策而去定啦。 但係嗰個譬如八人一組嗰樣嘢係你哋自己所制定嘅防疫措施啊，定係其實都需要經過政府同意先至可以再做進一步嘅調整㗎？ 哦，所以一定係我哋同政府一齊合作去，即係一齊去合作磋商呢件事，都係政府同意我先會做嘅。 其實都想問翻，即係譬如固然啦，即係一方面會同政府磋商合作，咁同埋即係政府要跟從即係一啲嘅政府嘅防疫措施啦。咁但係如果去翻話純粹話頭先講啊，譬如一啲嘅，譬如即係一啲 corporate 啲機構票，譬如會唔會真係有機構向你哋都反映過，喂，其實真係想能夠即係譬如某啲嘅措施可以放寬啲，咁佢哋可能就真係會佢哋買飛個意欲會更加高啊，咁即係起碼佢哋反映意見啦，唔好話嗰樣嘢做唔做到啦。有冇收過一啲嘅意見噶？ 嗱，意見一定有，咁我相信唔會有人唔想即係可以更加 flexible 或者係多即係可以多啲機會去享受呢個比賽啦。咁唔同嘅意見我都有嘅，咁即係我諗當然佢所有機構都好 understand 而家政府而家呢個即係都可以慢慢放寬呢個防疫政策啦，咁所以變咗係我即係佢哋都會 understand 件事咯。 周小華，另外想問翻，即係場內嘅呢個安排啊，除咗就係准飲唔准食之外啦，咁都係可以賣酒噶嘛，即係現場。 是可以的。 咁另外就是如果你准飲唔准食，咁啲觀眾你個賽事都好長㗎喎，咁啲觀眾個食嘢個安排又係點樣做呢？ 咁其實呢，我哋亦都因應呢樣嘢啦，咁我哋禮拜五我哋係3:09開第一場啦，變咗佢哋可以其實食咗一個比較豐富嘅午餐之後先入嚟啦，咁亦都係喺禮拜六呢，我哋11:00我先開閘嘅，咁變咗亦都可以食咗個 party 嘅早餐先至可以入場。咁咁但係當然場比賽中間佢隨時可以離開球場去買嘢食啦。咁禮拜日咧就要，我相信啲觀眾咧就要安排翻佢哋食嘢嘅措施啦，因為禮拜日咧就個時間係比較長嘅。 即係其實你哋嘅賽事安排咧，都有因應住而家即係場內不准進食呢個狀況咧，係有調節到啲賽程安排嘅。 是啦，有作參考嘅呢樣嘢係。 除此之外咧，譬如一啲嘅現場表演等等呢啲一個安排，又會係點咧？ 哦，因為今年我哋嘅主題，我哋叫做我們的七攬，即係鬧Hong Kong Service 啦。咁其實就我哋意係邀請翻呢個欖球社區以外嘅市民去支持，咁所以變咗去強調翻一啲香港嘅元素。咁今年咧，其實我哋個開幕嘅表演就由太極樂隊去開幕啦，就有翻第首次咧。以一個華語樂隊做 headline， 咁所以變咗我哋所有嘢都希望係以本地觀眾為主咯。 咁但雖然即係以本地觀眾為主啦，但正如頭先一開始都有講過啦，就係國際七人欖球賽咧，以往嚟講外籍嘅觀眾咧係佔唔少數嘅，同埋嗰個氣氛亦都同本地嘅賽事咧係其他嘅賽事啊都個差距幾大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可能係入場嘅人士又係本地嘅觀眾居多啦，咁而你頭先所講嘅表演亦都要適應翻香港嘅觀眾啦，咁個氣氛會唔會同以往可能會有好大嘅差距咧？ 我一定唔會，因為其實你睇翻我哋香港職業欖球賽，你講緊係除咗 有一個好高水平嘅籃球比賽之外咧，我哋都學有我哋好多嗰啲 entertainment 節目啦。咁音樂係其中一個好大部分。咁我哋每年，我哋每年都有啲唔同嘅DJ 去幫我打碟啦。咁今年其實港台嘅劇師 Simon Wilson 啊，同埋 Ben Killen 都繼續喺七攬度打碟啦。同埋我哋都揾翻我哋一路以嚟七攬嘅唱片騎師 Simon Southgate， 佢都會繼續喺個場度打碟嘅。咁當然除咗嗰啲之外，我哋亦都有不嬲係一啲本地嘅樂啲 band 咧，亦都會喺呢三日裏面去做表演。咁本地嘅球迷當然唔係淨係一啲新嘅本地觀眾啦，亦都有我哋一路以嚟嘅籃球 fans 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氣氛嚟講咧，我相信咧係一定唔會太大分別咯。 另外想問啊，關於即係嚟作賽球隊嘅管理咧，因為你哋而家要用一個叫氣泡管理啊嘅狀況啦，咁基本上係閉環式啦。咁但係我想問，即係隨住如果政府有一啲進一步嘅社交距離措施或者防疫措施放寬嘅時候，呢、這個閉環式嘅管理有冇機會作出任何改變㗎？ 啊，個球員嚟講咧，我同埋工作人員嚟講，我哋係暫時我哋冇諗過去作出改變嘅，因為對佢嚟講係training 啊，即係訓練啊，同埋作好啲個比賽準備係好緊要咯，所以變咗我哋已經安排咗嚟佢哋由到步去到比賽嘅時候咧，一個閉環管理同埋閉環一啲嘅安排咧，暫時我哋冇諗過係作改變。 即係就算係譬如零加三啊呢啲措施咧係有所改變嘅時候，你哋都嗰個閉環式嘅管理都係不會作任何改變嘅。 是啦是啦，課球員同埋工作人員嚟講係暫時冇咁嘅準備作改變。 好啊，多謝曬你周思豪，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嚇。周思豪咧係香港籃球總會首席社區總監，咁佢就話而家嘅門票咧大概賣咗，即係籃總咧就大概賣咗23,000+啦，咁都佔即係60%+噶啦。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傾下。 報研究會否放棄減税方案中部分內容。初級貿易大臣漢慈接受傳媒訪問時，被問到稅收方案會否出現重大轉向，他說卓惠斯和關浩庭堅定不移實現他們的財政計劃。執政保守黨內要求卓惠斯重新考慮財政計劃的人越來越多，一名議員甚至說如果強推就是後果嚴重。唐寧街拒絕評論政府研究更改部分財政計劃的報導，只是說政府的立場沒有改變。天氣方面，受到乾燥的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地區普遍晴朗。此外，位於呂宋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另一方面，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並命名為桑卡。在下午四点，桑卡集结在岩港之东南偏东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约25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较凉，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荃湾城门道有水管急收，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保血会思源学校的支路暂时封闭，车辆就不可以由城门道左转去到青山公路，以及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保血会思源学校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现时一带交通非常繁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城门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愉景新城。另外，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就去到荃青交汇处。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消化紧去到狮隧沙田出口，现时狮隧去沙田方向实施间封，同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反方向去西环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排到圣佐治大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九龙湾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圣学名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圣贤中学。三号干线去九龙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慢车排到白石角。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亚公角一段挤塞，龙尾都是白石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的时候酱汁拎上就会健康得多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周汉华，生到四岁女儿、三岁同埋两岁儿子嘅福利事宜；黄庆海，生到四岁女儿嘅福利事宜；余小玲，生到三岁同埋两岁儿子嘅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赵宽，生到七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林雪莹，生到四岁儿子嘅福利事宜。寻找四岁男童嘅生父，男童嘅生母是林雪莹。陈浩文，生到五岁女儿嘅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嘅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嚟嘅。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我是大晒鬼，等我嚟教下大家点做真正嘅识食 KOL 啦，系珍惜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舍，断住对食物有过多嘅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识食咪嘥嘢。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其实咧，之前社会一路都关注啦，到底香港嘅防疫措施啊，要会点样影响到一啲大型体育赛事嘅进行咧？咁啊，喺下个月二号到四号举行嘅国际七人榄球赛，我哋刚才同榄球总会嘅嘉宾咧就倾过啦。咁佢就话而家咧个门票啊，经榄总卖出嘅套票咧就有23000张。咁即系如果计翻佢可以坐34000咧。 就已經係達到67%嘅咯喎， 係差唔多啊，接近七成啦。 係啦嚇，咁呢個就係講緊咧係本地嘅觀眾嘅售票啦。咁但係似乎就由於喺防疫措施嘅限制之下咧，就海外嘅觀眾啊，就似乎都應該會機率會比較即係低啦嚇。 係啦，比以往少。 係啦，咁但係究竟即係呢啲個咩情況啊？到底對於即係整體香港啊舉行呢啲大型國際賽事嘅氣氛會有啲咩影響咧？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啦，就係體育專員楊德強嘅。楊德強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嗱，杨德强以往咧，榄总国际七人榄球赛咧嘅门票咧就好快都已经会卖晒啦。咁但系今年嚟到讲咧，佢而家个售票大概系67%，即系接近七成左右。呢、這个嘅售票比率你自己点评议啊？ 其实系唔差嘅，因为咧以往嚟讲卖飞好多咧都喺海外销售啦。咁但系今年嚟讲咧，主要系本地观众啦，因为都预计咗咧，如果系喺海外嚟嘅旅客咧，相對比以往係少嘅。咁而家嚟講咧，佢賣咗係68%，都接近七成。其實都係相當之唔錯。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我哋離開呢個七人欖球仲有三個星期，咁都希望咧係呢三個星期裏面咧，嗰、那個銷售係會即係有一路有進展啦。咁希望到時都係多啲人入場可以睇呢個比賽。咁其實大家睇翻咧，我哋啱過去咗個桌球嘅大師賽咧。大家見到去到即係好似決賽嗰日啊，好似好多人好多觀眾喎、哦、咁但係其實咧喺事前其實咧嗰、那個情況咧都係需要啲要啲時間嘅，都唔係話一早咧就已經決賽啲飛都賣曬。譬如話喺紅館咧當初都有啲觀眾話啊，如果我坐得高嘅話睇唔睇得到㗎？所以當初其實都有啲觀眾咧就話啊，都睇定啲先啦，睇下決賽嘅戲碼係咩對手。然後先至決定係唔入係咪入場啦咁當然最後決定就係、睇到佢決賽就係、是、傅家俊對奧蘇利雲一個好多桌球迷認為係一夢幻決賽嚟嘅，咁於是就大家都好踴躍入場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喺嚟緊呢三個禮拜咧，大家即係了解多啲個即係呢個欖球比賽，亦都經過多啲嘅宣傳之後咧，係可以多啲觀眾係買飛去入場啦。 嗯，咁系啦，其实啱你提到即系之前桌球比赛啦，咁跟住嗱，即系上次桌球比赛，因为即系有香港嘅球员，有香港嘅代表，可以咁讲啦，咁跟住亦都话傅家俊嘅表现好好啦，咁就所以亦都真系能够带动咗成个气氛。你觉得譬如而家讲紧嚟紧，譬如七人榄球赛咁，譬如有乜嘢啲有乜嘢看点啊？有乜嘢即系地方系未必话一定可以，你体育比赛未必话样嘢可以咁容易计划到嘅，但起码。即系会预期有乜嘢看点系可以真系能够吸引到，即系更加多嘅市民可以去关注或者去甚至系买飞入场 咧？其实我哋最近搞呢几次嘅运动嘅比赛咧，个戏码都相当之唔错嘅。咁譬如香港对缅甸嘅足球赛啦，都有超过1,000嘅观众入场啦。桌球我哋有世界前列几位选手都嚟咗香港啦，咁奥苏利云啊、罗伯逊啦。好多高手嚟咗香港，咁以至到今次咧七人欖球，其實我哋嗰16隊裏面咧，好多都係世界前列嘅球隊嚟嘅，包括大家即係經常聽到嘅斐濟啊、新西蘭啊，呢啲都係以往嚟講個成績非常之好嘅。咁當然唔可以忽略嘅就係我哋香港隊啦，我哋香港隊七人欖球喺上一屆亞運會，我哋都係攞金牌嘅，我哋嘅選手亦都好努力去備戰今次嘅比賽。所以同樣都希望咧，係多啲嘅觀眾入場，除咗睇到世界最高水平嘅欖球賽之外咧，亦都可以支持我哋香港七人欖球隊 嗱，首先更正一下先，那個舉行日期咧就係11月4日到6日嘅。不過楊德強而家個安排咧就係觀眾係准飲唔准食啦嚇，咁佢哋可以喺場內甚至可以飲酒，但係咧就唔俾食嘢嘅。我想問咧，其實隨住香港嘅防疫措施，即係或者社交距離限制措施逐步放寬咧，准飲唔准食呢一個嘅規限，會唔會有機會有任何嘅改變啊？ 我哋一路同呢個欖球總會同埋同公共衛生相關嘅部門咧，大家一路都好密切傾嘅。咁一路睇住個疫情嘅發展啦。咁雖然咧，就而家我哋都係盡量希望咧，係快啲可以即係大家心急可以所謂復常啦。咁亦都希望舉辦多啲賽事，亦都希望咧係可以將嗰啲嗰個啲條件咧係可以放寬。但係始終咧譬如去到呢幾日咧，我哋見到都仲每一日咧係有幾千單個案嘅。 咁所以都係要好謹慎，即係所謂穩扎穩打啦，睇定呢個情況，然後先至去即係做一個決定咯。咁所以由而家到去到十一月初，都仲有三個星期嘅時間，我哋都一路會同欖球總會睇下有啲乜嘢地方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嘅。 嗯，因为譬如准一不准食呢，就这个可能是牵涉到法例的修订啦。但是今日我留意到有报章报道，就是说政府也都可能会考虑为国际七人榄球赛做出一些豁免措施。其实譬如以往呢，留意返即係榄总呢，佢都话曾经向政府提出喺大球场或者附近呢搭建一啲临时嘅餐饮场所嘅。呢啲会唔会都系一啲可以考虑嘅方向呢？ 有幾個方案我哋有考慮過嘅，亦都有同欖球總會傾過嘅。咁大家都係即係抱住一個開放嘅態度啦，睇下點樣去做係會令到，譬如一方面呢，就係要保障我哋無論係球員啦，以至到觀眾嗰、那個衛生啊，同埋嗰個安全個問題要得到保證啦。第二方面呢，亦都係希望呢係令到嗰個場裏面嘅氣氛係可以即係盡量做好啲啦。咁呢個都係攞一個平衡啦。咁我哋會密切睇住個疫情嘅發展。 即系都会有机会，可能有进一步嘅一啲嘅放宽，但系就要睇视乎翻个疫情发展情况啦。 这个真系要好睇疫情啦，因为大家其实喺疫情之下，今次都系第一次复办翻呢个七人榄球，咁大家都系抱住一个希望个比赛做得好，但亦都希望咧防疫嘅措施都系同时咧系可以做得好，咁所以两方面我哋都要兼顾嘅。 杨德强另外呢，就是香港田径总会呢是宣布啦，就会是扎马赛事啊会喺出年嘅2月12号举行嘅。而家名额呢就定为呢25,000个。咁我諗公众都可能会关注25,000个嘅名额上限有冇机会可以再调升呢？ 这个呢必须睇返呢，就係、是、我哋去年搞嘅马拉松呢个名额就18,000个。咁就去到今年呢，就經過同田徑總會傾咗好多次之後呢，就而家呢就定咗係25,000。咁當然呢，就呢個都係按照最近呢個疫情嘅發展，同埋我哋預計嗰、那個譬如嗰個賽事嘅安排而定嘅一個嘅數字嚟嘅。咁嚟緊就11月初呢，就田徑總會宣布嗰個報名嗰個情況㗎啦。咁我哋預計呢應該都會踴躍嘅。咁就視乎疫情嘅發展同埋報名嘅情況呢，我哋都會睇下有冇空間係可以做一啲調整啦。因為由而家去到呢個2月12號，我哋仲有4個月嘅時間嘅。當然唔會而家呢一刻我就話即係所有嗰個名額呢都已經係定咗係咁就唔會喐。咁呢個都真係要睇返疫情，希望呢係嗰個一路有改善嘅話呢，咁我哋個空間就會大啲啦。 是啊，咁因为其实即係头先讲，譬如榄总都有会提过，就譬如下年四月嗰个情况咁样。咁所以其实而家讲緊都仲有几个月啦，即係同埋係可唔可以咁讲呢，即係随住疫情嘅发展，同埋即係当然整体政府嗰个疫情政策啲限聚令啊等等，可能都喺未来几个月入面有可能有放宽。咁所以其实可唔可以话，即係如果係真係个疫情 OK， 又真係政府个防疫政策都有啲逐步松动，咁其实你保持个一致性嘅话，其实都有个商讨个空间去即係可能譬如无论係马拉松好其他体育赛事都可以再放宽啲咁样。 其实你讲得啱嘅，因为呢虽然我哋要保持嗰个防疫措施嘅一致性啦，但係呢我哋喺过去呢段时间呢每搞一个大型嘅赛事呢係其实好针对性嘅，每一个赛事佢有佢嘅特色嘅。咁我哋都要因应嗰个赛事本身嘅特色，譬如包括嘅参与人数啊、观众人数啊、嗰啲运动员嘅数目啊，同埋佢哋嗰个训练安排啊，去定一啲条款嘅。咁而系希望保障到佢哋嘅安全同埋嗰个卫生嘅。咁所以咧嚟紧咧，我哋都系一路会用咁嘅方式啦。咁就按照每个赛事嗰个情况咧，去定嗰个规则啦。咁以至到你头先讲话啊，明年四月如果再办呢个七人榄球嘅时间。当然而家离开四月仲有差不多半年时间啦。咁我哋都会睇住个情况，睇下係亦都参考返首月嘅经验啦，睇下点样可以有进一步嘅改善啦。 当然我哋唔能够预知到即係明年嘅防疫措施呢会点样调整啦。咁但係如果假设喺0+3嘅安排继续之下呢，呢、這个对于唔同地方嚟香港参加马拉松嘅选手啊，究竟会唔会令到吸引力系大打折扣呢？ 对于选手来讲呢，其实个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个原因呢是 呢啲喺外國嚟嘅選手咧，其實佢哋都好重視個比賽，而佢哋係同一般嘅旅客係唔同嘅。譬如一般嘅旅客咧，好多時嚟到香港都係希望盡量爭取時間去觀光啊，或者去購物啊，或者去食嘢啊咁樣。咁但係呢啲運動員咧，基本上嚟到香港咧，佢都係會遵守翻佢哋平時咧一貫嗰、那個譬如訓練啊或者比賽啊嗰個規律嘅。咁所以無論我哋係上個月。香港對緬甸隊嘅足球隊嚟到香港，係用一個0+3閉環式嘅管理，以至到我哋桌球幾位世界級運動員嚟到香港，其實佢哋對於遵守呢個0+3，佢哋反為係覺得咧個問題不大，因為基本上佢哋喺比賽之前咧，佢哋都唔會係話諗住好多時間會走咗去玩嘅，都係會係訓練比賽，最多都係比賽完咗之後可能。先至抽啲時間出去睇下，即係睇下其他做下其他嘢啦。咁呢個時間可能都已經三日已經過咗噶。咁所以譬如頭先大家都聽到，就算欖球總會咧，佢哋對於0+3咧，啲球員都係冇問題嘅，因為佢哋嚟到咧係好專注每一日咧，唔係做訓練就係、是、去可能係去健身室，以至到係要球隊要開會，係好集中去點樣去備戰嘅。咁所以嚟到香港頭嗰三日，基本上亦都冇乜特別嘅時間咧，俾佢哋去做其他嘢。咁所以反為對佢哋對運動員嚟講，嗰、那個影響係不大。至於你話跑手嚟講咧，佢哋嚟到香港其實都係全心全意去備戰，咁都係可能去練跑啊，去健身室啊咁樣。咁變咗其實呢啲都係可以幫到佢哋咧，做到一啲特別嘅安排，令到佢哋訓練同埋去參加個比賽。所以對運動員嚟講咧，反為嗰個影響係。唔系咁大嘅。 好啊，多谢晒你，杨德强，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系杨德强咧，系体育专员。嗱，电话号码18721啦。咁国际七人榄球赛就会喺下个月嘅4号到6号举行嘅。今年咧就主要系本地嘅观众为主啦。咁另外咧，马拉松嘅赛事咧就会喺明年嘅2月12号举行。个赛道咧其实同旧年咧都系一样嘅。咁大家吓即系有啲乜嘢嘅睇法咧？特别就系即系当呢啲赛事可以再举行嘅时候，系唔系都一个象征就系香港都系逐渐步往复常咧？咁不过呢啲嘅赛事举行嘅时候都仲要遵从一啲嘅防疫限制啦。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噶噃。 以下系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嘅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COVID-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सिंह यम कंग लत है, ई किन कंग दो यून, सी यो फंग. 李立峰最近有一个病症咧，都受到关注嘅，就系类鼻锥嘅个案啦。嗱，因为睇翻数字啦，就系、是、今年咧由1月到10月上旬咧，已经系总共录得咧29宗嘅个案，都值得关注。 系啊，咁就值得关注嘅原因系因为第一，其实呢一种病即系睇翻啲数字啦，嗰个所谓死亡率其实都唔低嘅，即系你好似系讲紧系40%-70%之间，咁变咗你可能得20几宗，咁但系其实如果你用呢个数字计嘅话咧，咁都会即系可能有死亡个案啦。咁同埋如果睇过去由2019年开始。睇咧，咁其實過去幾年啊，唔知係咁啱得咁巧，因為咩啦？咁但係就真係似乎 個案好似喺度升緊，因為舊年2021年成年係17嘅啫，2020成年就12，咁其實好似係去到2019年，其實成年得3宗，之前多啲嘅，咁但亦都可能係講緊即係10宗啊、12宗啊諸如此類，咁似乎今年29如果就咁睇，即係過去幾年嘅比較，又似乎好似特別多咁。咁係咪即係中間會發生啲咩嘢咧？同埋呢種病有咩特性咧？咁都即係大家值得關注啦。 好嗱，不如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專家同我哋解釋一下啦。就係、是、有養和醫院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亦都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師傅徐思俊醫生嘅。徐醫生你好， 你好。 系 ，hello， 两位主持好，系。 徐医生啊，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即系呢个类鼻疽咧，系一个点样嘅即系菌嚟嘅咧？ 類鼻疽咧，其實係一個細菌感染嚟嘅。咁佢其實都係喺一個喺主要係一個熱帶啦，或者亞熱帶地方發生嘅一個傳染病啦。咁佢係一個細菌感染嚟嘅。咁嗰個細菌名咧就係、是、叫類鼻疽白克氏菌啦。咁因為佢咧就這個菌咧就通常喺個泥土或者一個大自然嘅。嘅水源嗰度會生存嘅，咁啊，所以好多時咧，即係呢啲個病咧，嗰、那個起伏咧，那個數字起伏咧，都同嗰個天氣都有啲關係嘅嚇。咁啊，呢、這個病係一個感染啦，咁即係通常啲病人都係會有發燒啦嚇。咁就好視乎個病、那個細菌咧，即係入侵咩器官啦。咁入侵唔同器官咧，就會有唔同嘅病徵咯嚇。咁 啊最常見都係肺炎嚇，咁、啊、即係啲病人可能會氣喘啊、咳啊。有痰啊咁樣咯嚇，咁啊其次嗰啲咧就有機會影響皮膚啦，可能有啲皮膚嘅潰瘍啊或者含瘡啊發炎啊，咁亦都有一大部分嘅病人都會有啲細菌入血咧，即係造成一啲敗血病咁樣嘅嚇。 嗯，係。咁但係佢嗰個傳播途徑係點樣嘅？即係你頭先係講土壤或者係水源啦，咁但係透過飲啊有傷口啊定係咩嘅狀態之下會有機會感染到咧？ 最大機會都是經過一些傷口的，咁都是一個經由一些即係破損的皮膚啦。咁如果你接觸到一些土壤上面有呢些菌咧，有機會會入血啦。咁跟住咧就即係再去其他器官啦。咁亦都有可能係一個吸入性嘅傳染啦，不過呢個就機會係低少少嘅。咁亦都即係吸入性嘅傳染可以係喺一啲嘅。風季啊，或者係一啲嘅水災嘅時候咧，咁當嗰啲嘅土壤咧，如果有細菌咧，佢可能一啲嘅環境因素啦，撥起咗呢啲有菌嘅泥土啦，可能吸入咗之後咧，就會呢個有一個感染咯嚇。主要係呢兩個途徑嚇。 係佢有冇話即係邊啲人會係特別高危嘅咧？ 高危咧都係一啲長期病患嘅，咁以長期病患嚟講咧，就糖尿病係最重要嘅，咁其次都係一啲即係長期腎病啊、肺病啊，或者係一啲年紀大啊，同埋啲免疫力有失調嘅人士咯嚇。 診斷咧有冇話點樣方法先可以診斷到出嚟嘅？ 診斷一般都是靠重菌的，即是靠一個細菌培植的。咁視乎個病人嗰、那個即係嗰個感染嘅地方喺邊度啦。譬如話肺炎嘅，咁我哋可能用痰去重菌啦。咁有發燒嘅病人都應該攞血液去培植去重菌啦。咁如果皮膚嘅，亦都可以攞啲即係含瘡嘅地方啊去重菌嘅。 係好嗱，徐醫生，7:30新聞翻嚟咧，繼續同你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塘中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警方话一架重型货车驶至近东元街20号嘅时候，据报撞到一名63岁男子，佢头部严重受伤，其后喺现场证实死亡。55岁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他现正被扣查。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调查呢宗致命工作意外。 本港新增5106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4770宗是本地感染，336宗是输入个案，并首次在输入个案发现 BA.4.6 和 BQ.1.1 亚系变异病毒株。其他涉及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截至今日凌晨，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本港的输入个案当中，累计分别发现32宗 XBB、 2宗 BA.2.75.2 亚系个案。再多7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10048宗死亡个案。学校方面，457间学校呈报633宗阳性个案，当中包括527名学生和106名教职员。五间学校涉及5个班级，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院舍方面，两间安老院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13名院友确诊，100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警方推出保护儿童计划2022，将今个月定为保护儿童月，主题为旁观者介入，并且由今日起至到下个月20号举行活动，唤醒市民对怀疑虐儿事件的关注，并且鼓励市民作出举报。警方早前又成立易受伤害证人支援队，加强对易受伤害证人的支援同埋协助沟通。警方说，旁观者不应该低估自己能力，可以作出改变，阻止怀疑虐儿事件。如果要打破旁观者效应，市民应该主动行出第一步，及后就会有其他人出手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市区最低的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较凉，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的意外清咗场啦。而家去沙田方向狮隧的间歇性封闭已经取消咗。而九龙入口的龙尾啦，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龙翔道近星河明，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啦，就排到去近星河明居。另外在九龙塘方面，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咧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和跑马地比较多车些少。另外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东隧港岛入口范围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庙街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银禧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这一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荃湾的城门道有水管急收，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保血会思源学校的支路封闭了，车辆暂时不能够左转青山公路。另外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保血会思源学校部分行车线封闭，因为这些封路的缘故，巴士路线 32M、934A、E32、E32 号 A 都需要改道行驶的，乘客和驾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了。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高速落斜又或者转弯都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所以应该注意行车速度和适当地使用刹车掣，以便控制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赖毅饰演的王朝是 K 周世子，天下四大公子之一，俊朗无比，心思深沉，武功高强，由细到大都是想夺得天下。遇到白风直之后被深深吸引，但两次求婚失败，最终为了天下选择放弃。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咁喺七點半新聞之前咧，我哋又講緊咧最近香港咧係出現類被追嘅個案咧有所增加嘅。咁今年去到十月上旬嚟講咧，已經係錄得29宗嘅個案啦。嗱，咁我哋電話旁邊咧繼續請嚟養和醫院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亦都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師傅徐思俊醫生嘅。徐醫生。 系， 嗱，刚才咧，我哋就即系讲到啦，究竟边啲人系即系高危啦吓，亦都讲过咧，佢可能会引起嘅病症啦。咁但系想问，即系佢嗰个潜伏期咧系点样嘅？ 個潛伏期咧，大概都係一個禮拜左右嘅，咁即係有短有長啦，有啲可以去到即係21日啦。咁不過呢、這個即係呢個傳染病咧，佢有機會可以係一個隱性嘅傳染，即、就、係、是、一個隱性嘅感染嘅，即係話可能以前曾經感染過，咁、那個菌咧就匿咗喺你身體裏邊，喺一段時間之後再復發出嚟，咁所以嗰個潛伏期可以去到好長嘅。 有冇话几年啊？最多系 有文献都讲过话可以，即系好即系好多年都可以嘅吓。 哦，系咁同埋另外，我想问佢嗰个死亡率咧，我睇到个数据就系佢都几高喎，就有40%到75%。点解个死亡率会咁高呢？只菌 系咁我谂个死亡率高咧，就好视乎你讲紧边一类病人咯。咁我谂总括嚟讲，大概都系30%至50%啦。咁如果讲到70%嗰啲咧，应该系讲紧嗰啲有细菌入血啊、败血病嗰类病人咯。咁亦都有啲外国都有啲嘅数字咧，就系、是、话如果。即係嗰、那個，即係亦都有試過咧，有啲地方嘅死亡率係低過10%都有嘅嚇。都好視乎嗰個人口啦，同埋嗰個醫療嘅即係嗰個 support 去到邊度咯。 係，今次我哋而家即係見到嘅，譬如去到2022年暫時有29宗啦。咁但係其實過去嗰幾個月入邊，亦都會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其中有唔少嘅即係個案都好似係同一個地區。發生咁，佢譬如係啊，深水埗咁。咁其實從一個醫學角度，如果係當即係有一啲嘅，譬如十幾個症狀，其實係都係同一個區發生嘅話，其實最有可能即係個可能性係咩咧？最有可能嘅情況會係啲咩咧？ 嗱，頭先我講過個病都有好多因素，即係嗰個嗰、那個病人嗰、那個即係年紀啊，或者有冇長期病患啊，同埋佢哋嗰個接觸史啦。咁如果你話一個病喺同一個區裏邊咁集中咧，都係要排除即係都要做一個流行病學嘅調查啦，睇下佢哋有冇啲共同嘅即係一啲嘅暴露史啦嚇。咁、或者喺個區裏邊會唔會有一啲嘢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地方啊，令到呢班人咧都係接觸到呢個細菌啦，或者話呢一區究竟會唔會係特別多老人啊，或特別係多年長嘅人啊，或者免疫力失調嘅人啊咁樣，咁啊、當然啦，我哋要排除環境因素啦，環境因素都係好緊要咯。 嗱，你刚才都提过啦，就系、是、佢主要系如果你有伤口咧，呢、这个就会容易造成感染啦。但系亦都会有机会咧系吸入嘅。咁系咪即系话，如果有机会可能系譬如食水啊，嗰方面系受到污染嘅时候咧，呢、这个都可能会引致到一个这个病菌嘅传播咧？ 香港嘅食水咧就唔会嘅，因为香港嘅食水有氯化啦。咁、除非你话系即係接觸過啲大自然嘅水，即係啲山水啊嗰啲咁嘅嘢，啊又亦都有啲泥土可能即係污染咗啊，咁就有可能嘅嚇。咁、但係香港嘅食水就係安全嘅咯嚇。 頭先即係都我哋都提過就話嗰、那個數字咁，其實譬如如果淨係計過去兩三年咁，好似有個上升咁。咁當然29宗即係我唔知從醫學角度嚟講算唔算多啦？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從醫學角度會唔會有一個？啊！如果突然間，譬如喺某一年，即係個宗數去到邊個位，會係一種好似警戒線咁樣樣嘅。 我諗大家都係睇住嗰個即係嗰個走勢啦，即係由12到17到29都係一個即係好似一個明顯嘅升幅嚟嘅嚇。咁但係又有好多因素嘅，即係你嗰啲人即係個人口會唔會真係有變化咧？或者話我哋個檢測會唔會多咗咧？會唔會多咗醫生去種多咗菌啊？或者個化驗室個技術可能好咗啊？即係亦都容易啲去捉到呢啲咁嘅菌，咁亦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嚇。咁咁當然即係其他就係、是、即係多咗，譬如啲免疫力失調嘅病人啦，啲人嘅年紀係越嚟越大啦，咁都係一個因素咯。 呢隻嘅病菌嘅傳播咧，同天氣有冇關係嘅咧？因為其中一個嘅途徑就可能係啲泥土啊嘛。咁如果係遇到一啲雨天嘅特大雨天嘅天氣，又或者可能譬如附近係有一啲地盤啊等等，呢啲都會唔會係可能會有機會傳容易傳播咧？ 有嘅，佢呢個病同個天氣係有關係嘅，呢、這個係好喺文獻上面都係即係記錄得好好嘅。咁通常係喺啲雨季啦，同埋啲颱風嘅季節啦。咁因為隻菌咧就喺嗰啲泥土度生嘅，咁啊如果個泥土乾咧，佢哋就存活唔到好耐。咁如果係雨季咧，咁佢啲泥土經常濕啦，咁如果加埋啲打風啊，或者有水災啊，咁咧就。啲菌可以即係如果水災就可以去即係經住啲水咧去傳去一個遠啲嘅地方啦。如果有風咧，亦都可以即係刮起咗啲泥啊，咁俾啲人吸入咗都可以嘅。咁即係亦都有啲以前都有啲嘅外國嘅一啲自然嘅災難之後咧，係會有多咗呢啲病，即係啲海嘯之後，亦都係有多咗嘅呢啲病嚇。咁呢個都係記錄得好好嘅文獻裏邊。 咁另外咧喺嗰個治理嘅方法上面咧，係咪都係只能夠透過抗生素嘅咋？ 係啦，如果有病徵嗰類病人咧，就都係要抗生素嘅，因為呢啲病人咧都係通常都係比較嚴重嘅，要入院啊咁樣嘅，咁通常都係要一啲針劑嘅抗生素啦，同埋個治療都係比較長，咁治療係講緊一個數星期，甚至乎去到三至六個月不等嘅抗生素嘅療程啦，因為太短咧，佢有機會會復發嘅嚇。 三至六個月都是一個很長的治療期，那即是病人是需要可能離開了醫院之後都要定期回去接受抗生素的治療。 是都是如果要視乎那個病人的嚴重情況嚴重程度啦，通常頭那幾個星期都需要針劑的抗生素啦，病情穩定了之後就可以轉一個口服的抗生素，就視乎亦都是視乎他那個是什麼器官影響啦，某些器官是需要一個長一點的，譬如骨頭啊， 入咗去啲關節啊，或者上咗中枢神經啊，咁咧就需要一個長啲嘅抗生素咯嚇。咁、但係都起碼都要三個月嘅。 好啊，多謝曬你啊，徐思俊醫生，唔該你嘅解釋，多謝曬嚇。徐思俊咧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師傅嚟嘅，咁啊，究竟點解會特別喺深水埗區啊出現嘅個案係比較多咧？因為如果根據翻數字咧，而家喺深水埗區咧喺29宗嘅個案之中咧，有20宗嘅患者咧都係住喺深水埗嘅，而過去三個月咧發現嘅15宗個案咧都係全數嚟自深水埗嘅。不過咧，衞生防護中心咧佢就表示啦，即係暫時咧就未揾到佢哋嘅流行病學關聯嘅，亦都話深水埗區嘅環境樣本咧對類鼻疽係呈陰性反應嘅。 兼顧我哋醫療系統嘅情況之下，進一步令到抵港人士更加大嘅便利，令到我哋同國際嘅聯通咧有最大嘅空間。 本港入境檢疫措施放寬，點樣促進同內地以及海外金融業交流？香港金融科技周準備成點呢？另外加息又對香港經濟、公共財政狀況嘅影響係點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高福慧、李文，今個星期六請嚟 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你做科技或做创科，其实你都要想想人的角度，怎样可以帮到社会，帮到人，你的科技才会进步。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见光跑， 不见光 照跑，奔跑吧，思张运动员。电视节目《祖国健康快活人》第四季， 每集真人 show 环节，思张环岛跑特训班，见证思张运动员与领跑员从一开始认识，到跑匀多个社区做训练，围绕挑战香港环岛55公里跑， 最终他们会不会成功？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李立峰近年咧就係對於虐兒嘅個案啊，都引起咗相當大嘅關注啦。咁而政府咧亦都會就住係立法啦，強制舉報虐兒個案咧，係即將會喺立法會嗰度進行諮詢啊，同埋可能係提出一啲嘅條例草案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不如又睇睇咧，即係喺警務處啊同埋律政司嗰度啊，對於處理一啲嘅虐兒個案啊，到底有啲乜嘢嘅新方向咧？因為譬如去查好多虐兒個案咧，特別係要留意翻嗰個嘅受害者本身嘅年紀啦。咁點樣嘅處理方法先至會對佢哋冇咁容易造成心靈上面嘅影響啦？另外一方面，亦都係點樣可以令到啲個案更加能夠快速地處理到咧？咁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就係警方嘅代表，就係刑事總部刑事支援科嘅高級警司李京希嘅。李京希你好， 你好。 Hey, 你好，两位主持好。 是先讲讲啦，你哋今年头8个月嘅虐儿嘅数字系点样啊？ 好啊，我哋睇翻咧喺今年头八个月嘅虐儿数字咧，其实同上年嘅比较咧，大体上系升咗1.9%。咁侵害我哋分做两款啦，一款叫做侵害儿童嘅人身罪行咧，即系通常都系打啊、身体虐待或者系疏忽照顾呢啲。咁咧就有427宗，同上年同期咧就上升咗24宗，咁啊6%。而性罪行方面咧，即系性侵犯儿童咧，就有368宗，同上年头八个月比较咧就减少9宗，即系2.4%。但系总数上嚟讲咧，升咗大约2%度。 譬如你哋头先讲话一啲侵害人身嘅个案咧，有冇话即系去分析翻咧？有冇话通常嗰个施虐者啊系边啲人居多咧？吓同埋呢个嘅个案嘅数字增加咧，会唔会系同最近揭发咗几宗系涉及到院舍嘅个案有关咧？ 明白，其实咧当中头先所谓嘅侵害人身罪行咧，其实有超过80%咧都系咧我哋叫做 對所看管的兒童或者少年人虐待或者是忽略即是疏忽照顧案件你剛才也都提過咁超過七成的呢些施虐者呢其實是被侵害的兒童的家庭成員嚟嘅主要發生的地點呢大部分都屋企裏面啦而年紀呢最大的一個成數呢會是佔 48.2% 是6至12歲咁第二個嘅最大嘅成數咧，就有 27.9% 咧，就是零至五歲。其實個年紀咧，一般係比較輕啲，受害人嘅年紀喺身體虐待方面。 咁但係性侵犯方面咧，嚇嗰個分類又係點樣咧？ 係性侵犯個年紀咧，就調翻轉啦，會大少少。一般嚟講，大約我哋見到超過五成咧，都係為呢個非禮啦，即係污蔑侵犯啦。咁而施虐者當中咧，超過三成咧都係朋友啊、同學啊或者認識嘅人。咁咧發生嘅地方都喺住宅，不過就未必一定喺受害人住宅啦，可能係即係同學仔嘅住宅啊，上去玩啊咁樣。咁受害人嘅年齡分布咧，最大部分咧就大少少，喺到12至16歲。跟住咧就年纪再细一级就6至11咧就会照15%再最细最细0至5岁咧系个fraction 好细系3.3%。所以我哋见到其实咧两个系有少少了发觉有少少调转嘅两个三角形。身体虐待或者系我哋疏忽照顾咧，其实通常系年纪比较小嘅小朋友，因为咧可能被虐待嘅时候咧，佢哋个反对即系嗰个反抗嘅能力比较低啲，佢哋可能求助机会亦都比较少啲。亦都好好少我哋所謂係佢有個 involve 嗰個 role 咧，係俾人去身體虐待，佢通常都係被獨留在家或者係餵得唔好啊，照顧得唔好啊，或者俾父母打啊咁樣。調翻轉咧，性侵犯嘅受害者咧，有好多都當然係against 佢自己 role， 佢自己唔想。但係亦都有啲情況下咧，呢啲兒童或者呢啲受害嘅青少年咧，其實最初咧去參與當中嘅時候咧，其實佢冇諗過咁嚴重嘅。所以佢可能咧都有一個最初有一個 participating role， 即係話譬如一齊拍拖啊，或者一齊做朋友啊，甚至喺網上識人。咁但係咧，可能漸漸發展咧就會去超越咗佢所預料啦。可能被人侵犯，可能係非禮啦，甚至去到一個強迫性交啊、強姦啊咁樣嘅情況。咁呢啲就會，所以你見到個年紀會一般上比較大少少喺性侵犯方面。 李經人，你哋又同律政司成立咗一个叫做免受伤害证人及儿童保护专责小组啦。咁另外你哋自己都成立咗一队叫易受伤害证人支援队啦。其实个运作方法同以往有啲咩唔同呢？ 其实呢呢两样都系我哋今年嘅新嘅一啲措施嚟嘅。因为呢两个原因啦，第一就系我哋都见到社会上对于保护儿童嘅案件啊，亦儿童受虐嘅情况嗰、那个社會上的 expectation 會高了，而且亦都見到多了一些比較院舍式的一些的虐待案件，警方其實一向都很重視這些案件。那咁啱咧，喺同樂居案件，其實在調查期間咧，我哋發覺咧，律政司方面亦都非常之有心。咁佢哋嗰邊嘅主控官咧，係抽空係用佢自己，佢本身唔係負責呢方面，但係佢係好有心去做呢一邊嘅工作咧。佢哋都成立佢哋自己有一個專責小組，咁咧。以前我哋嘅傳統嘅工作方法咧，就係警察有警察查案，到我哋查完曬啦，我哋就會將我哋揾到嘅證供啊擺埋一齊咧，就會table 上去 submit 上去俾律政司，等佢嗰邊咧去處理，跟住咧大家先再研究個案。而家呢個新嘅專責小組嘅合作方式咧，就好破格嘅。我哋而家做嘅嘢咧，就係我哋一接到呢啲嚴重案件，我哋第一時間已經覺得佢嚴重嘅程度，或者佢院舍個 involve 個 victim 多嘅程度咧，我哋會即刻揾律政司。咁要大家同意呢一個案件嚴重程度係需要 turn out 一個專責小組咧，咁就會有一個係專責嘅 assign 咗個律師啦，即係律政司嗰邊，我哋嘅案件主管咧會即刻同佢咧 pair up。咁就係從一開始去研究攞口供啊，所有嘅東西調查嘅方向咧，佢哋已經係同我哋用一個合作嘅形式，一個 partner 嘅形式去做。咁就 instead of 以前咧，可能就會等到個調查方向咁上啦，我哋個 file 上去。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見到個成效係好顯著。其實我哋見翻，譬如睇翻同樂居啦，因為咁複雜，同埋啲 victim 係咁唔能夠講出自己嘅受害經過，因為年紀太細嘅案件，可以喺咁短嘅時間內，我哋佢哋而家已經有幾個施虐者咧喺法庭上已經係定咗罪，亦都已經判咗刑。其實是一個很突破一個 groundbreaking 的一個情況嚟嘅，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我哋見到就弱社會嘅需要，我哋有作出一個反應啦。咁而家其實這個我哋同律政司之間呢個專責小組咧，已經係警方啦、律政司啦，亦都加入咗社會福利處，咁希望咧對受害人嗰、那個唔單止係個調查檢控，甚至係佢福祉方面咧，我哋盡快咧都能夠做出一個反應。咁呢個係 法庭律政司之间嗰个合作啦。咁头先你都问到啦，二受伤害证人支援队。咁其实咧，今年七月咧，我哋就成立咗一支嘅自愿兼任职务嘅队伍。咁其实咧，从好耐之前咧，1996、97年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已经系改咗法例咧，令到咧二受伤害嘅证人咧系可以用呢、這、一个interview 嘅形式，即系用个录影嘅形式咧去上法庭，而唔需要喺法庭上被主问嘅时候，再将自己嘅经历、痛苦嘅经历咧再讲一次。咁咧，其实一直以嚟都有呢个服务，不过咧以前咧就系一个通常系。任職在刑事隊伍的同事或者是專做虐兒工作的虐兒隊我們保護兒童工作同事才會去做這些的拍這些 的錄影的工作但是呢我們發覺呢社會上的需要越來越大啦也都是預料呢接下來這個強制檢報之後呢其實一定會有更加多的案件被舉報、所以呢我們就主動地在今年呢將所有、曾經學過這些有這些經驗的同事呢都召喚回出來希望他們願意做一個這個是一個兼任職務來他們可能呢、現在在警察部是做、交通啊或者做、一些不關事、不是刑偵工作、但是呢他會願意用自己的時間呢去幫我們 turn out 在需要的情況下呢就幫這些二受傷害的人去錄影啦還有我們都會呢採取一些主動的方式呢跟他們這些二受傷害的人的群組去聯絡、我們其實上兩個禮拜呢重陽節嗰日我們都跟了一個弱智人士的家長聯會呢一起去了、我們的八鄉的孝順的基地啦有一啲嘅 workshop， 我哋又認識佢哋，佢哋又認識我哋，同埋當中一齊玩咧，其實咧加強咗個認識，咁大家希望將來合作咧會更加好，而我啲同事咧亦都認識一啲智障人士嘅特徵啦，咁、我哋將來希望服務佢哋嘅時候，服務更加加貼心。 系阿李卿希啊，想即系问多少少个背景嗰样嘢啦，即系个背景嘅意思就话，譬如而家过往一路嗰、那个即系做法啦，譬如当要问一啲即系好细个嘅，而佢又系即系可能遭遇到啲不幸嘅一啲嘅细路仔，要去作证供嘅时候，其实会唔会一定会或者喺咩情况之下会有一啲专业人士，譬如社工啊，或者甚至儿童心理学家啊，即系会唔会系会真系叫做所谓即系佢哋会参与，令到嗰个过程系真系可以真系更加好咁保障，或者而家嗰个即系过往做法系点啦，同埋会唔会即系而家嗰个做法有冇咩改变咁嘅？ 其实由立法以嚟咧，我哋都系采取同一个方式嘅。咁就如果一个儿童啦係佢嘅年龄係喺法例上去容许我哋咁做啦咁其实分两种啦一样就係、身体伤害啦即係或者係疏忽照顾呢一类嘅身体上嘅袭击嘅 offense 呢如果佢嘅年龄呢係14岁以下呢其实佢係 entitled to 可以用录影嘅方式去上法庭咁佢就可以喺法庭里面播返名底代替主文咁性侵犯呢就係、17岁以下在錄影那一天還是17歲以下他就亦都 entitled to 同一個方式等他呢不需要在上法庭的時候再將自己整個痛苦經歷說出來啦而另外還有其他的方式譬如我們的錄影呢亦都不是在、警察的 facility 上面的一定會在我們一些 non-police 的 premises 上面呢去做一個家居錄影室去做一個錄影等對小朋友的傷害減得最少咁幫佢去錄影嘅人呢就睇年紀啦如果佢係一個好細好細嘅小朋友咁身體虐待呢佢係五歲以下啦如果係性侵犯呢係七歲以下啦呢啲小朋友呢就唔會由社工或者係訓練咗嘅警察去 interview 呢啲小朋友係會由兒童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去同佢做一個 interview 去確保佢哋嘅福祉呢亦都係即係容易啲去了解佢哋嗰個溝通方式咁除咗小朋友之外呢我哋仲有一個 group 都係會用臨床心理學家去 interview 嘅咁呢個呢就係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啦即係可能係精神病啊或者係呢個智障嘅人士呢亦都係由呢個臨床心理學家去同佢哋錄取呢份口供就唔係由社工或者警察去做 最後啦即係剩返大概係40秒左右啦你哋個保護兒童計劃2022呢其實係一個點樣嘅計劃呢 是其實我們2021年都有一個保護兒童計劃當時就介紹給大家聽要怎樣同心同行今年我們的 focus 叫做旁觀者介入旁觀者 change 不過我們會說旁觀者是傾的嘛現在我們說旁觀者其實你的角色是非常之重要因為很多嚴重的案件我們見到身體虐待年齡是很小小朋友是沒有機會沒有能力去 講出佢自己嘅受虐嘅，所以我哋希望咧，佢旁邊嘅人唔係因為立法嘅原因，而係可能一啲鄰居啊，或者一啲會經過嘅醫啊、物管嘅人員見到，請你去出聲去求助，希望咧用呢個方式咧去喚醒社會大眾對呢方面嘅關注。 好，即係針對呢方面做推廣，多謝曬你，李京熙傾到呢度，唔該曬，拜拜， 拜拜。